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7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194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4升4.2，小米集团12.4跌1.8，阿里巴巴205元跌2.4，友邦保险79.85跌9.5，中国平安91.25跌4.5，龙湖集团34.05升2.5。美团点评101.2无起跌，中国移动65.7跌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19，瑞士法郎7.99，澳元5.241，加元5.888，新西兰元5.068，欧元8.55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5点，跌263点。港金现价报14,635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01美元，卖出1,57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不过将军澳隧道入翻去将军澳就稍微多车少少，就系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咧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啦，因应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啦，同埋内地嘅高铁服务暂停，咁香港西九龙站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嘅。以下巴士路线咧会喺今日开始暂停服务，包括城巴 W1 同埋九巴 W2、九巴 W3。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Alexa， 公众对于精神病患者存在负面嘅睇法、误解同埋认识不足，其实有啲咩方法可以解除大家嘅疑虑呢？ 超 B 啊，根据评基会嘅建议，要释除居民嘅疑虑，应该进行深入嘅社区研究，以及持续加强社区精神健康教育啊！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丰收快活人冇咗大妈田，但系有个小肉仙，我哋一阵间一齐欢迎佢。 我是今天仍然有口罩的曾志豪。 还有昨天我隔离那个成功在外国行了几个钟之后找到几盒的黄耀祖。 还有小肉仙。仲話得個小鮮肉噶，呢、這個小肉 我認同，我認同 個畫面好。 小鳳仙啲 friend， 仲有臨時臨急翻咗嚟，依家咧仲係戴住口罩同埋眼鏡起咗霧嘅陳彥宗。 嗱，首先我哋歡迎咗 Chris 之後咧。就要交代一下啦，大媽田去咗邊咧？ 好明顯就排口罩啦， 佢 扮嘢扮病。 係啦，話説咧，突然間琴晚咧十點幾嘅時候咧，係 啦，你講下、 啊、開套乜嘢睇下好咧？即係因為咧，琴日咧我就成日都冇出街嘅，因為大家知道依家即係盡量減少出街啊嘛。 係。 咁呢排我就唔出啦。咁諗住啊，睇下啲咩節目先咁。突然間收到阿田一個 message， 係， 喂，阿 Chris 啊，即係 打唔打牌啊？ 我一見到，哇，做乜嘢啊？咁啦。 係啦。 啊，佢話。会唔会可能或者有机会如果啫？ 系啦，未必。 听日翻唔到咧，你会唔会可以有机会翻到咧？ 哦，你嗰阵时点谂？ 咁我一望到咧 ，message 再谂一谂啦。啊，又要离开我住嗰度添啊，出街噶嘛。 系喎。 跟住十点几啊，平时如果我要早起身，我就差唔多要准备瞓噶咯。跟住谂咗一阵，我都好啦，喐下啦，唔系成个废人咁喺屋企都唔系几好嘅。咁我做咗安全措施出嚟啦。咁我就话好啦，咁你几时知啊？咁样。 吓。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啊！我咧就有少少声沙，听日唔知开唔开到声。我听朝就会知噶啦， 哦， 听朝话俾你知咁。 听朝呢、這个呢、這个显示好重要，我哋 mark 低佢先。点解会等到听朝咧？真系好明显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佢自己开唔到声，但可能有机会今朝开得翻声嘅。 系 咁，所以咧就即系睇定啲先。咁如果唔使就费事我天寒地冻又要起身翻嚟啦。 系。 咁於是呢我就好啦，八點前你話俾我知，咁我就八點校鬧鐘起身睇啦。跟住呢佢係七點八嘅時候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 唔好意思啊， 哎、真係聽仲沙緊啊，開唔到啊，唔該你啊，咁我要翻去做節目啦。 係啊，嗱，我哋明白點解嘅，無端端琴日好地地嘅。高八度咩低八度咩音都唱晒㗎。係 咪啊， 點解會無端端今朝就要失蹤呢？我哋就唯一得个结论嘅啫， 去排通宵口罩啦，根本就 唔使排通宵，今朝就去啦。 今朝佢排唔到噶啦，好多都你知唔知啊？ 佢琴晚十点几个 message 就一去到嗰间嘢，发现咦，睇嚟有排排喎。 系啊， 就 佢就话啊 ，Chris 啊，唔知你翻唔翻到啦？因为你都知啦，唔系阿田佢就话，因为佢食错嘢咧，就觉得有啲喉咙声沙嘅。 系， 但我哋都系屈佢噶啦，点都当佢去咗排口罩噶啦。 唔系 你头先都系咁讲噶。 唔系嗰个，我唔系屈佢，嗰个根本就系事实。我想屈佢啫。 我甚至乎希望佢可以 share 到几个。 系啊，因为真系见到嗰啲图咧，网上面流传咧，已经好多人琴晚，因为琴日晏昼开始有啲铺头就话啊，听日会有存货啦， 系啊， 都可以讲嘅新闻都有讲嗰阵时咯，系啦，因为琴日咧佢哋即系其实呢几日大家已经知道啦，嗰个口罩唔足够嘅地步去到咧，系人神共愤嘅，全城未试过咁齐心啊，真系就系要揾口罩啊， 冇错。 咁嗰阵时咧，琴日咧就已经宣布咗，佢哋今日咧系230间嘅分店咧，都系会有少量嘅口罩。但其实这个小量对于大家来讲那盏灯已经是啡住希望啊这样。 小量他已经出了个通告了，昨晚呢很快的人已经 send 了 WhatsApp 呢，你知唔知即係好似一盆冷水兜头淋嘅。嗱，佢贺祖话斋，当屈臣氏话俾你听咧，佢哋全线都会有货嘅时候咧， 系 简直兴合合啊，欲火焚身啊！大家就话咧， 曙光啦，直情系。 但系点解咁快会一盆冷水就话喂睇定先？好似话咧。每间顶笼得廿盒嘅啫， 系啊，大约每间分店得二十盒，所以咧排头二十位嘅朋友咧就可以每人买到一盒， 系咯，即系你话除非咧佢将嗰一盒咧拆散嚟卖咯， 嗯， 哇， 一盒五十块，咁你拆散嚟卖嘅，咁咪可以系咪又一千块咁 咯？限啊、 但系其实即系 冇可能啊，真系 系啊，即系嗱，但起码我都有一样嘢啱数嘅，佢讲得好清楚，佢哋唔会够货嘅，只系有少量翻货嘅啫。不过大家会见到咧，即系嗰件事啊，已经系咁大个曙光。佢哋嘅安排已经非常之好噶啦，但我谂系因为大家实在太唔够货啦。你见到譬如好似琴日啦，我哋讲嗰个专系卖由泰国嚟嗰个铺头啦，咁佢喺全香港任何嘅分店嗰度咧排到打晒成饼之余啊，咁大家都系唔够货嘅。咁啊，琴日好似阿 Chris 咁讲啦，屈臣氏嗰边咧就半夜已经系通宵有人排队啦，跟住我见到啊喺商场入边有人排啦，喺户外嗰啲啊街边嗰啲啊，大家都通宵。要排队啊！ 系啊，我今朝都见到啊！我今日翻嚟嘅时候， 你讲下各区情况先。 系啊，嗱，我喺乐富见到嘅，咁我就翻到嚟啦，谂住咧即系买个肠仔包食下，因为我惯常食。 呢個做節目之前食個早餐咁樣個包嘅，佢見到隔離哇咁多人排隊嘅喺户外嘅，天寒地凍咁樣好多人排住，咁梗係個個戴曬口罩啦。咁喺呢一個情況，你都問都唔使問，應該都一定係排口罩啦。 冇錯。 咁我見到咧，佢就等緊打咗一個角，即係一個轉角位咁排啦。跟住我見一斷咗，我都唔係好多人啫。點知我再行翻落去個斜路少少咧，啊原來係因為嗰個位係出口位， 哦、 所以就唔排得。斷咗去隔離對面咧，一路繼續排翻入商場啊，排喺度打圈，唔知道我見唔到龍尾。 即係已經係好。长上 系啦，然 后 我就谂，唔通佢真系全部人排咗通宵，又冇带凳坐，跟住之后又天寒地冻喎，依家 最惨啊！而家仲冻紧啊，十四度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咁所以你见到佢咁样排法咧，你有冇见到人担唔担仔啊？ 我又真系见唔到。 我楼下就有嘅，我嗰个即系烧鹅区咧，我今朝九点零咧就落到去楼下喺个马路度咧，我已经有预感咧，就话我哋嗰度有一间Watsons嘅。咁嗱，我哋嗰度偏遠地區嚟噶嘛，咁咧就真係應該就淨係得自己個區嘅街坊會出現嘅啫。咁我諗會唔會我哋有機會咧？偏遠地區咁偏僻，冇乜人排啦， 咁料。 但係即係太天真啦！我一去到已經見到咧，佢又未去到，先你講咧有幾個蛇餅直角位嘅，因為畢竟偏遠地區咧。但係咧嗰度應該都有兩三個巴士站咁嘅距離咯。即系已经去到两三个巴士站，咁然后我见到咧排头位咧真系公公伯伯嚟噶，担住凳咯，有两张胶凳，哇一路排，咁你知道我嗰个位咧仲系海边，平时你就觉得风光宜人啊，哇有咩可以一路 睇住个日落， 一路望住个海更开心咧？但系头先你见到佢哋排队啊，阴公啦，排喺。喺铺头仲好啲，即系室内啊嘛。一排到出去咧，因为佢成条人龙咧一路伸延咧，已经系去到海边咧，嗰啲就大件事啦。好在有少少阳光咋，但你望住即 系 好想话俾佢听，廿盒嘅啫。嗰度应该有200人，你唔会排到嘅，真系。 真系好惨啦！我亦都见到咧，报章咧今朝做咗好多唔同嘅报道啊，讲紧咧各区排买口罩嘅情况啊，有啲睇到咧。真係即係滴眼淚，其實係可以流到出嚟㗎啦。譬如我講下旺角嗰邊咁樣啦，旺角嗰邊咧排頭位嗰位叫做金先生，佢咧就係凌晨四點開始排隊。個原因係乜嘢呢？佢話因為佢一家五口已經冇口罩，而喺網上面見到有人咧賣口罩咧，就講緊個價錢就$50030個。佢話咁不如你攞咗我條命啊！ $500 30個， 係啦，佢就見到咁樣，所以咧佢就話咧，咁冇辦法啦，我唯有去排隊。而佢排队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嘅，佢最终去咗旺角呢一间啦，但系佢系由西九龙沿路扫过去，睇边间咧即系少啲人排，佢可以排到第一啊，各样嘢咁样，佢咧就最终咧就成功买到呢个口罩，系啦，咁呢一个就 系 其中一个例子啦。另外都见到咧有其他嘅例子就系乜嘢咧，就系、是、会话到啊排第二系边一位咧？排第二嗰位伯伯咧叫可伯，70几岁，佢话屋企一个口罩都冇啦， 就系琴日我讲嗰啲啦，独居长者， 佢话自己而家戴紧嗰个口罩咧系人哋送赠俾佢嘅，佢话同自己嗰个老伴咧就住喺旺角一带啦，本身都谂住留喺屋企唔出街噶啦，佢话因为见到咧周街咧卖口罩嗰啲商铺咧都好似打紧胶咁样啊，所以咧但系佢就唯有咁点啊，自己早啲去排咯，等佢同佢自己个老伴可以有口罩咯咁样，即系你听到呢啲系咪好惨啊？而另外一个咧，哇！呢、這个真系你见到香港人嘅爱啊，因为未话咧系排呢个20盒，咁所以咧就系20位头嗰20位嘅朋友就有得买到嘅咁样。佢就话咧喺旺角嗰个屈臣氏嗰度排第20名嘅黄先生，成功购入一盒嘅口罩，最终佢决定。分咗一啲俾排第21位嗰、那个，因为21位嗰个冇啊， 有爱啊， 有爱呢、啊這个爱，你话系咪真系流泪啊？佢、 啊、 有解释到噶，佢话因为前面有人打尖啊，搞到咧人哋排21嗰个本身应该可以有一盒噶，咁但系佢见到佢冇啊嘛，阴公，咁咪话咧，总之就大家互相帮大家啦，我啊分一啲俾你啦，咁样咯。 哇，其实呢啲情况真系好容易酿成一啲问题，即系如果你见到你排紧队，然后前面有人打尖，你本身有口罩，依家冇，你真系唔即刻扫动。你唔会起哄啊？ 所以我见到咧， 琴日咪嗰个阿包胎嗰间啊，阿布泰生活百货咧，我觉得都要讲个名，佢成为新闻主角。因为佢我今朝听佢做访问咧，就话其实佢搬到7000盒口罩翻嚟， 其实数量都好多噶啦。喺呢个全城都冇，连政府都冇派俾大家。 7000个应该唔系7000盒啊，7000个啫，7000个啫。 咁佢買到7000個翻嚟，但係佢話佢唔會夠分噶嘛。 但我睇相就唔係7000個嘅喎。 即系多啲定少啲？ 多好多，因为佢有喺佢哋自己个面书度，喂，我自己都揾紧口罩啊，所以我点会唔去留意啫？系咪？佢面书度咧摆出嚟嘅相咧，一箱箱咁样喺泰国嗰度， 咁应该就7000盒啦，应该系。 系啦，我几肯定唔会系7000。 因为佢话咧，佢总之我头先听到佢就话7000咧，然后佢话佢数量系应付唔到700000噶啦。 系。 咁佢话佢仲要俾医护优先啊嘛，其实佢好好噶嘛。但 系 琴日咧就话喺我附近嗰度青衣城咧，就话有一班阿叔咧又系排咗好耐。啲人一早讲咗就话唔使排啦， 排紧啦， 系啊，佢话喂唔使排啦，因为佢话咧佢净系医护优先，同埋咧数量有限，你唔使再排。佢话啲阿叔唔听啊嘛，去到最尾咧，冇晒啦，就围住咗佢呢间百货公司咧，直情围住个老细，搞到佢要 call 人嚟帮手咁样，咁即系。剛才 Chris 擔心的混亂已經出現了了。 今早都有 啊。 今早譬如屈臣氏那裡即是最後尾有些朋友排完隊沒有的話呢他們都有一些 uncle 啦報道就說 uncle 啦都是不滿啊又踢人家閘啊又說粗口鬧些員工啊。 是啊。 即是現在搞到就是商家有口罩他想話給人知但都很害怕怎樣才可以話到給人知得來又不 有安全。 是啦、啊、即是因為你話到給人知但實一定是供不應求的嘛。 是啊。 那些人得不到自己要的口罩又起控了咁點算呢原來呢句責任唔應該係由私人嘅商去承擔㗎嘛。 係 啊，希望政府見到啦我覺得冇理由見唔到㗎但佢做選擇做啲乜嘢嘅話呢我哋控制唔到呢咁講。 係啊，所以呢個朝頭早可能好多人一路排隊嘅時候一路都係谷住一肚氣啊。争翻一个罩，而家应该调一调转唱啦，真系啊！我是愤怒啊 ，Beyond 啊，不过 唔使嬲，唔使嬲。我哋咧节目主持人咧，头先阿祖咧就俾咗个好好嘅咧开心轻松笑一笑嘅方法， 娱乐啊，系嘛？ 好好，我觉得中意你嘅推介真系。 系啊，嗱，因为首先第一样，因为我琴晚已经即刻 send 俾你哋啦， 系啊系啊， 即系因为我同阿因为阿田就讲紧佢可能会唔舒服，咁我同阿豪仔同阿田喺个 group 度就已经喺度倾紧偈，倾紧偈嘅同时咧，我就发现我有朋友咧即系 post 咗呢一个文章出嚟啦， 系 呢个文章咧就转载住咧蒋丽云议员佢嗰个面书专业嘅，咁我都真系吸咗好大啖气啦。鼓起咗一个勇气，咁我就走咗入去睇一睇。睇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哇，你可以错到咁，同时亦都可以系令到大家开心到咁嘅。嗱，首先第一样讲嘅先，即系要 PG 家长指引。 系 我自己觉得蒋议员呢一个 post 里面嘅内容咧系错同埋唔好学。我相信冇一个咧有少少医学常识嘅人咧都唔会教大家咁做噶啦。不过蒋议员去选择咗，佢选择咗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同口罩有关嘅方法。 诶，仲要咁，仲要公平起见。啱，其实唔系佢自己发明嘅， 系佢都转载自 佢都系转载自一个医护人员嘅专业意见嘅，就喺内地咧，佢哋有个。訪問咗一個咧醫護人員，佢就教大家咧用一個方法可以令到你有口罩用。 哎呀，而家蒋议员啊嘛，系咪？ 嗱，公平啲，蒋议员咧只不過係咧急市民所急，政府就撲口罩，佢撲唔到就撲你點樣可以用到口罩。 係， 所以佢方法係 就叫大家。蒸个口罩可以重复再用，咩叫蒸呢？即隔水嗰种蒸啊，系嘛？蒸鱼嗰种蒸啊， 系我见到佢真系有一个好似蒸笼咁嘅物体啦。 系啦， 可能平时你会摆啲叉烧包啊，摆下啲烧卖，佢而家就一片口罩咁样，仲要咧，佢要摆俾你知佢用过嘅，因为佢想话俾你知蒸完，哎可以再用噶， 可以消毒嘅， 可以消毒噶。咁样跟住见到咧，嗰条咁嘅上面嗰个钢线嗰个位咧，扭扭地嘅，咁啊之后就一片摆咗上面，冚翻个盖。佢话声称咧，咁样就可以叫消下毒啦，咁咪叫冇口罩之中咧都可以有个办法啦。 系啊，我有睇到咧个医护教嗰个片段嘅，佢咧仲有分噶，佢就话咧。唔建議咧，大家咧直接攞熱水去淥啦，亦都唔建議大家攞去咧焗爐度焗嘅，因為佢話咧 有個直接攞熱水去淥， 因為咧佢 打邊爐， 佢仲要有個科學根據嘅，嗰個醫護人員咧佢就話你用熱水直接淥咧，就有機會咧溶咗你嗰啲膠邊， 係內地嘅醫護人員啊，疑似 唔係佢真係醫護人員嚟嘅，但係我唔明點解佢會有呢個建議，佢就話。你用熱水淥咧，就會淥到個膠邊可能會溶咗，就有傷害。你擺落焗爐度焗咧，佢話火候唔容易控制，係啦。佢話咧操控咧有啲難度，所以佢推介大家咧就用呢個蒸嘅方法咧，就唔會咧直接用熱水淥到佢啦，因為佢蒸氣啫嘛。佢又唔會有焗爐咧嗰種咧直接高温咧咁即係咁容易咧就烤爛。佢就話咧用呢個方法咧十分鐘100度蒸氣。即系就等于我哋平时食嗰啲咩田七蒸汽锅啊嗰啲咁样咧，哇！佢就话可以烧到毒， 但系蒸汽会唔会其实真系本身已经热过啲热水咧？即系点解蒸汽变咗蒸汽？就系佢热过啲热水啊嘛，系咪？ 其实我谂凡系有少少常识嘅朋友都会知道啊，你口罩如果湿咗嘅话，你就唔可以再用噶啦。 系系啊，冇错啊。 即系我第一个即系心里面从自心底发出嘅一个问号就系、是，咁系咪即系有病菌？就算系确诊者嗰、那个。佢戴过，你真系谂住蒸一蒸佢再戴啊？喂，呢样嘢系唔可能嘅，大佬。所以咧，蒋议员嘅呢一个嘅 post 咧，喺好短嘅时间咧已经换嚟啦。唔系最多嘅嬲嬲， 吓、最多嘅少少， 系啦，笑哈哈，即系笑佢嗰个就系超过10,000个嘅笑佢嘅。 系 咁啊，而 like 咧只系得1,000个。 唔系，其实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嘅宣传上，其实佢做得好成功嘅。 系啊， 系咪先？一条片可以咁爆，系咪先？佢想转载又唔系佢自己做嘅片。 咁错、啊，即系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喂，而家已经成日琴日啦，哇，唔系啊，前日啊，阿林太走出嚟讲嗰阵时咧，嗰啲假嘅新闻啊。你哋成日咁樣轉載嘅話咧，會令到啊嗰啲嘅我哋嘅工作人員啊多咗好重嘅工作量啊嘛，又要花時間去解説咁樣。喂，咁林太係咪就走出嚟同阿蔣議員講下，究竟佢係分享咗一個喂大家唔使撲口罩啦，好嘅方法嚟㗎，蒸一蒸佢啊，抑或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fake news， 要佢去更正翻。 但 係 咧，我想講一句咧，我今朝聽風煙節目嘅時候咧，有一個市民打上嚟啦，女士啦，佢話咧。佢真係而家每日會用點咩方法呢，就攞滾水攞一攞個口罩，跟住晾乾佢。佢真係咁講喎。咁個主持呢，我哋台嘅主持即係話，但咁樣唔得㗎噃。佢話咩唔得啫？我沙士嗰陣時已經係咁用㗎啦。然後佢講咩呢？佢就話，佢話唔係你叫我點啊？ 我哋一日要出去咁多日街，每日都要用几个，佢话我冇口罩用噶咯， 阴 功。佢咧仲要嗱，佢真系唔系嗰啲咧，即系我俗称嗰啲咧，叫做即系冇文化咧，特登咧以为咁样系好安全。嗰、那个听众讲嗰句啊，真系心都寒埋，因为佢心都伤紧。佢话咧，咁我唯有唔去高危地方咯。咁我去医院嗰啲，我就梗系唔可以咁样用啦。如果我就咁落街嘅，咁啊好过冇啊，我都冇口罩用，咁唔系点啫？咁样 香港人点解要搞成咁？ 即系老老实实，我想话咧，琴日蒋议员呢个 post 咧，除咗好笑之外咧。其实真系真 系 一个悲歌嚟噶，大佬，即系佢点解会建议到大家要用方法重用口罩咧？ 其实佢之后佢都有解释翻嘅， 系啊，佢有再两个钟头后再摆多个 post 嘅， 系啦，即系佢就话咧，即系其实都解释翻呢个一个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即系当然你有口罩，梗系戴个新噶啦，咁、但系如果冇嘅，都叫做解咗个燃眉之急先。咁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即系如果你戴咗个冇用嘅口罩出嚟，其实分分钟可能衰过你，知道自己 因为你以为有保护啊， 系 以为已经安。但其實嗰個係假象嚟嘅，仲要你係一個議員啊！我真心咁諗，對唔住，即係如果你一個議員嘅話，你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責任啊！好多人選你出嚟， 因為你 又冇份都好啊， 權威嘅地位嚟噶嘛。 係啊，即係呢啲假嘅新聞或者一啲係咪真正嘅有效嘅方法咧？已經喺大家咁兵荒馬亂、咁緊張嘅時候咧，更加要小心你嘅説話。唔該， 除非咁樣咯，佢哋嗰個黨咧集體用呢一個翻身消毒口罩。 好啊，我将 我 用一个俾佢啊， 我就都系笑下算啦， 都系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型冠状病毒怀疑同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本港连日嚟都有市民抢救口罩、清洁用品等嘅物资。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大部分药房嘅口罩已经卖晒，强调药房冇囤积口罩。佢话农历新年假期之后，陆续有少量嘅口罩抵港，但有关供应系过年前嘅订单。现时多个地方都未能够提供口罩，包括南韩、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大部分药房仍然喺度寻找其他地方嘅货源。他预计未来一星期的供应仍然会紧张，但不会完全没有供应。他又说，昨日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开会，他又向政府反映有商户的口罩在内地被海关扣起，经划船之后已经放行。有连锁店铺寻日表示，今日起陆续会有少量口罩同卫生用品送抵全线分店。连锁店铺嘅多区分店外都有人通宵排队，其中喺将军澳广场嘅分店，朝早八点几已经有超过300人排队。排喺头位嘅婆婆表示，凌晨三点已经喺门外排队，屋企只系得佢同丈夫，但口罩嘅存货只系得唔够十个。佢批评政府帮唔到市民。排在二十几位的市民形容情况比沙士紧张，他批评政府不封关，质疑为什么政府体会不到市民的辛苦。本港市民出现抢救口罩情况，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感受到市民的关注和诉求，会更努力处理现时的情况。他又说要确保医疗系统的口罩数目足够。政府已经在全球搜救口罩，主要是负责统筹，各自零售商仍然要自行和供应商订购。被问到如何追踪香港的湖北省居民，陈肇始说现时仍然未掌握到相关的数字，呼吁湖北省居民致电卫生署热线。保安局亦都已经和酒店业联系协助处理。至于为什么不全面封关，陈肇始回应说现时措施已经大幅减低两地人流往来，会持续检视情况。日本一名女导游确诊新型肺炎，她曾经乘搭首名日籍男患者所驾驶的巴士，一起接待一个武汉旅行团。厚生劳动省话，呢名住在大阪市的40几岁非日籍女子，是日本国内确诊的第八宗病例。她和早前确诊的巴士司机曾经接待来自中国湖北武汉市的旅游团，但并没有到过武汉。 厚生劳动省认为女导游可能是被男司机或者是游客传染，若果是被男司机传染，就意味着病毒被来自中国的游客带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居民之间传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寒冷，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5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319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元，跌2毫；阿里巴巴203.8，跌3.6；小米集团12.12，系跌4.8；友邦保险79.9，跌9毫；中国平安90.7，跌1元；美团点评100元，跌1.2；中国移动65.8，跌1.8；龙湖集团34.05，升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4，加元1.32，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13点，跌365点。港金现价报14,635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88美元，卖出1,57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啦，跟住收费广场嘅慢线有工程噶，咁而家一大车多，就系将军澳隧道啊，去翻将军澳方向，跟住收费广场嘅慢线有工程噶，咁而家一大咧就车多。在大埔林村方面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是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的。咁元朗的深湾路亦都有道路的维修的。咁而家介乎天悦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的一段深湾路是临时封闭的。咁原流浮山路去尖鼻咀的车辆是需要改道行驶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除了新型冠状病毒，香港亦都是正值冬季流感高峰，做好个人卫生对于预防这一类飞沫传播的病毒是同样有效。人多的地方是要戴外科口罩，勤用碱液洗手，咳和打一次是要掩口，有呼吸道感染病征一定要尽快看医生。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美恩有没有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看完血库存量和定期预约捐血，我还知道在流感高峰期的时候和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和屋苑，周围去都是为了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即食面、炸鸡、香肠、烟肉、热狗、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汤， 种种加工食物，通通冇得留低。 一齐为家常菜加点健康，加添营养。 全新电视节目《入厨快乐》，由瘦身厨房英国名厨阿 Tom 再度主理，教你用随手都买到嘅新鲜食材，喺屋企都可以轻松煮出健康好滋味。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楼下嗰条龙，头先有人同我即时汇报，已经真系排到就嚟去到码头咁远嘅曾志豪。 仲有今日咧好开心啊，因为咧我仲可以有一个口罩，但系见到啊有咁多排队嘅市民咧，真系等佢哋好痛心嘅黄耀祖。 仲有本来琴日见到新闻就都谂紧哦，好唔好今日去排下口罩好咧？点知琴日见到啲人龙，已经知道算啦，今日都系翻嚟做节目算数啦。嘅梁彦忠。风头火势啊，冇翻嚟一两个礼拜，跟住一翻到嚟，发现呢个拍档同之前都一样。头先我争啲又讲咗 ，full show 快活人，点知佢即刻去咗音乐，好彩我冇讲啫，唔系又俾佢音到啦。曾志豪， 嘿，咁咪好咯，俾到一种啊一贯啊熟悉啊既定嘅一种感觉俾你，唔使。 因为口罩睇唔到你个嘴型，我都唔知系咪有讲你先知啊。 嗱，我哋头先啊 ，N 姐啊，蒋议员咧，佢就 upload 咧内地嘅抖音嘅一条片啦，就叫大家咧就要消毒啊，翻身用嘅口罩啦。咁啊，固然你得啖笑啦吓，不过咧真系笑中有泪噶，因为你都知道咧，我哋竟然沦落到咧要教人哋重用口罩，即系你喺太平盛世，你点会教人哋要重用口罩啊？即系你会唔会想象，可能第日有人教你咧？我教你咧点样将嗰啲咧树皮咧变成好美味嘅食物咧？咁你就知道大件事啦。嗱，但系而家咧有另外一条片咧，我都觉得咧大家可以即系如果你要转载嘅话咧，内地有第二条片咧，我都觉得值得转载嘅，就系、是、一个医护人员，嗱都系医护人员，但系佢今次就唔系教你咧就点样重用口罩，佢今次系教你咧点样站在抗疫嘅第一线，咩人要听咧？其实就真系唔系我同你同我哋嘅拍档听嘅。因为唔好意思，我哋都唔系嗰啲有权有势嘅人啊。嗱，呢一个医护人员系姓甚名谁咧？嗱，好长嘅个 title， 但亦都系因为个 title 咁长咧，大家先觉得咧好勇敢。上海医疗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肝病中心主任张文宏教授，咁咧佢琴日咧就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咧，佢就做咗两个决定。佢话第一，佢会亲身咧去前线咧就去查病房，佢话坚持咧每个礼拜咧佢都会去隔离区嗰度查房，至少一至到两次。咁可能你话啦，咁佢医护人员嚟噶嘛，你去查房咁样咁大不了啫？咁样，你记唔记得头先我读佢嗰个 title 啊？佢个 title 咧，除咗咩医疗组专家、咩感染科主任之外咧，佢仲系肝病中心主任啦。佢啊，原来佢咁样讲嘅，以理论上佢呢个职位、佢呢个职责。佢系唔使去到前线度查房噶，因为可能咧，即系佢本身就系做肝病多啦。虽然而家就去咗感染科度做主任啦，但系你知啦，去到做主任级，佢话我系可以唔使查病房嘅。但系点解佢话佢都要去咧？佢话我系为咗俾前线医护人员咧打气，消除佢哋嘅恐惧。佢咁讲嘅，身为主任，我唔可以咧成日喺后面净系指手画脚，但系就唔入去同病人紧密接触。我唔可以净系俾前线医务人员咧处喺危险第一线，佢话呢个系不可接受噶。哇、wow, ！你听到呢句真系惊噶，你系真系亦都要对佢咧呢一种嘅决定咧由衷地真系要拍十次手掌噶。可以唔使去查病房，但系佢坚持要同你站在第一线。啊，呢啲咁熟嘅，其实呢啲口号咧，其实都几似我哋而家听到唔同嘅官员咧，佢哋都话咧，我明白你哋嘅需求啦，我感受到你哋嘅痛苦啦，但其实佢喺边度讲嘅咧？佢喺冷气房度讲咯，佢喺佢嘅办公室度讲咯，佢匿埋喺室内度讲咯。即系你话如果咧，我哋啲吓官员都会好似呢一位嘅即系教授咁样咧，譬如你话我感受到咧市民咧冇口罩嘅恐惧，咁你咪一齐排队咯。喂，老实，如果你都走埋嚟我哋个队度一齐排嘅，一齐食风嘅，一齐咧同嗰啲即系店员抢嘅，要同啲阿叔喺度争嘅，然后咧你打到口肿鼻肿之后咧，再见记者，然后同我哋讲咧，我感受到市民咧冇口罩嘅嗰种艰辛咧，我到时我就信你啦，唔系我真系信你，到时我俾100分你，你讲咩我都信你，因为你亲自落咗嚟啊嘛，大佬系咪先？咁你话唔得，点可以啲官员去到咁危险嘅地方咧？咁样嗱。呢位教授咧，第二个决定系咩咧？第一就亲身查房啦。第二个决定咧，佢就话 佢会喺前线咧就更换咧嗰啲工作人员啊。点样更换呢？佢话要将所有由旧年年底去到今时今日仍然喺前线嘅医生咧全部撤换落嚟。吓，点解啊？佢话要换啲咩人上去咧？佢话要换咧喺呢个办公室里边嘅所有嘅共产党员。佢话因为你哋党员喺宣誓嘅时候咧就话要将人民嘅利益放喺第一位噶嘛，迎难而上。佢话喂。我唔理你做样又好，真嘅都好，唔可以淨係叫口号㗎。你应该喺呢个时候用党嘅约束呢令到你要上前线，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嘅理由。佢话点解？因为我自己都会上㗎嘛。佢话啦，做一个好好做官嘅榜样，亦都要做一个好好做医生嘅榜样。哇、wow, 我真係想话你真係要记住呢位教授张文宏教授，因为佢呢一个以身作则呢真係唔单止係对内地嘅医护人员啦，又或者佢哋党员呢係即係如雷贯耳。摆喺今日嘅香港，我諗如果我哋有啲官员呢，特别係即係一啲医护界里面呢嗰啲高官啊，办公室里面嗰啲呢，如果可以做到佢咁样呢，我諗你就真係可以感受到前线真实嘅怨气，同埋我諗大家调气呢真係会顺好多㗎。佩服你啊，张教授。风头火势，唉，我而家想话俾炫耀组听咧，其实平时如果你要炫耀咧，就攞名牌出嚟，或者将你个衣帽间攞出嚟。今时今日，如果你要炫耀嘅话，好简单，你挂个口罩出嚟，我保证你已经系属于炫富土豪级嘅行为噶啦。我哋有请炫富组啊，唔知道你仲炫唔炫到几多日咧？交俾你啦。 其实我自己屋企本身咧都系得翻十几个口罩咋。 咁你炫唔到富咯？今次 唔系啊，但系呢一样嘢就算有都唔系会都唔会选择啊。边个人如果系一个人啊，都唔会选择攞嚟炫啦。如果有多嘅话咧，我会学下好似头先咧排第二十名啊，买到最后一盒口罩嗰个朋友咁，同其他人分享。我见到咧网上面有个 post 咧，甚至会话，如果大家喺街边即系要出街嗰阵时咧，带定多一两个独立嘅口罩。你见到有啲公公婆婆啊、长者啊，或者系一啲咧即系露宿者嘅话，佢哋冇口罩嘅话咧，不如俾一个佢啊。即系呢一个行动，我今日睇到。我会学下，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做一个好的香港人。剛才豪仔就讲到内地一些医学的教授他们的做法。其实昨天香港律敦士医院的一班医护人员，前线的医护人员都很高调地做了一个对于他们对于医管局高层和政府有个诉求都拿了出来的。因为他们就写了一个，我自己看完我觉得真系眼泪系可以流到出嚟嘅一个声明啊！声明嘅标题写住：请不要把我们的性命赔作政府的无能及政治筹码嘅声明啊！佢哋讲到明，疫症当前啊，医护咧就要照顾香港市民嘅责任系责无旁贷嘅，但系政府昏庸无能，任由关卡不设防，令到大量咧疫区嘅人口咧就涌入啊！最后喺各方嘅劝喻之下啦，政府咧先至延迟咗局部封，先至延迟咗，但系咧都有做到呢个局部嘅封闭关卡嘅。佢特别咧就写呢个信啦，就系希望咧俾呢个尊贵嘅医管局高层啊，希望佢哋话俾政府知。必须要立即关闭所有中国旅客入境的通道，并且公开呼吁市民在公众的地方是需要戴口罩，同埋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的，否则是不排除参与工会发动的工业行动的。而这个的声明是代表了超过100名律敦士前线医护人员的诉求来的。声明里面还讲到呢，医生其实最不想就是罢工，因为他们始终放不低啲病人，而且病人之后罢工之后啊，所有嘢其实都是他们这班医生做翻嘅。而里面咧亦都有讲到啊，因为前几日啦，都阿林太或者呢个记者招待会度啊，不点名去批评咗啊，医护界千祈唔好做一啲激烈嘅行动。其实呢番嘅言论咧，佢哋话对于业界嚟讲咧，系有一个极大嘅反弹嘅。你谂下，其实佢哋而家就系每一日喺前线帮我哋打紧仗嘅。我谂作为香港嘅医护人员，佢哋用尽所有嘅方法，都希望可以保护任何一位病人。唔系讲紧佢哋嘅国籍，唔系讲紧佢哋系香港人定系唔系。但如果喺关卡嗰度咧，做到一个唔好嘅防护啊，乜嘢病人都可以入到嚟嘅话，其实你见到而家所有香港确诊嘅个案 都唔係原本嘅香港人嚟噶嘛。但係搞到香港啊，都成個疫區咁樣啊。但係呢班醫護人員佢哋嘅心痛，佢哋嘅壓力，你係咪可以感受得到嘅咧？咁當然啦，後尾咧，阿陳肇始啊，亦都喺記者會上面，琴日嘅記者會上面啊，打咗個記者形容嘅温情牌啊嚇，因為佢好似少少補鑊咁樣嘅，佢形容咧前線嘅醫護，你哋係唔會孤單嘅。對於醫護嘅無私付出，佢係表達深深嘅謝意嘅。嗱，講到呢一點嘅時候咧，對於阿陳肇始局長咧，我亦個結，我特登咧，琴日好中意揾下啲官員啊、議員嘅 Facebook 去睇下。佢嘅 Facebook 咧喺呢個1月21號嗰度咧，佢出咗一個咁樣嘅 post 嘅。睇完呢個 post 之後咧，我覺得啊，其實都真係好好值得啊，同我哋嘅聽眾們分享一下啦。原來佢要落個區嘅喎，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1月21號咧，佢擺咗張相啊，佢就話佢自己走訪咗好多個地區，睇下市面嘅外科嘅口罩供應狀況。佢當日係發現佢話，其實供應量都好合理啊，而且價錢亦都合理。我真係好想問，我哋係咪一個平行時空嘅咧？ 邊度啊？去咗邊區啊？ 佢話多個地區有相有字㗎。 佢1月21號啊， 係嗱，九日之前， 習主席已經講咗嘢㗎啦。因為習主席好似喺廿一號 未咁嚴峻嘅， 佢22號定20號講咧，好似嗰陣時 遲多少少，遲多兩日就嚟。 係啊， 但我想講係咩咧？作為一個城市，我哋香港啦 ，OK， 食物衛生嗰邊咧係你負責嘅。在九日之前，如果你已经预见不到今日我们香港的朋友是会这样抢口罩到嗌交几百蚊这样被人去炒卖的话，咁其實你呢個工作真係做得唔好咯，即係好簡單咁講啊，同埋都可以講到一樣啊，原來你未有咁大嘅先見之明，喺九日之前已經你自己即係我哋香港有幾多嘅存貨口罩嘅存貨，你應該知噶嘛，係咪？你做唔到嗰樣嘢，但你有選擇落區嘅，不如你試下咁愛護大家，你今日試下再落區啊！你去嗰啲朋友而家喺度排緊隊，仲要排唔到嗰啲地區嗰度，你睇我哋香港嘅朋友有啲乜嘢真心嘅説話可以同你分享啊！ 即刻揾到個新聞，1月21號佢嗰日落區啊嘛。 係啊，唔係佢話佢之前佢1月21日 post 嗰、那個 1月21號啊，我睇嗰日嘅新聞啊，已經寫住咩呢？武漢肺炎掀搶救潮，口罩炒高10倍，坐地起價搶購一空，旺角藥房500蚊一盒出售，仍然悉數沽清。哇！啲师兄， 你话我哋系咪喺一个平行时空啊？ 即、 系 精选咗啲 所以咧，大家有时间嘅话咧，即系都不妨啊，真系可以去揾下唔同嘅我哋嘅议员啊、官员啊，佢哋面书啊嘛，而家佢真系好 open 嘅，即系想同大家有多啲嘅交流啊嘛，系咪先？你睇，俾埋张相我两位拍档睇都得啊。佢咧就喺个街嗰度咧就攞住， 笑得好开心啊！ 我冇，好严肃嘅，揸住盒口罩，嗰度个口罩个价钱， 冇戴 口罩。嗰陣時就寫住45蚊一盒，幾愛民啦、啊！你睇下，真係落區噶。不過作為一個官員嘅話，麻煩你真係要早啲知道，預見到之後嘅情況係點，去提早去處理。如果唔係，而家咪全城封搶口罩咯，唔該。真係講到火都嚟啊！风头火势啊！今日我哋讲咗咁多，大家都有一定嘅愤怒喺度，但都唔记得咗踏入呢个鼠年之后，我哋呢一位嘅拍档，佢第一日翻工噶，不如都俾个时间咧，等佢同大家拜一个年啦。佢系阿 Chris 梁彦忠。 哇！今年拜年我都系两句说话嘅啫，就系、是、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已经冇噶啦。身体健康真系 有啊有啊！佢哋话最新嗰个叫百毒不侵啊， 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几豪气啊！系啊，鼠年嘅第一个工作日啊，我讲嘅嘢同大家都系一样噶啦。呢几日大家最关注嘅一定系依家口罩嘅情况，口罩引起嘅问题，头先两位拍档都讲咗好多啦。呢个民生上引起咗好多嘅风波啦，好多拗叫啦，咁样唔系净系民生噶，甚至喺国际层面上，喺呢一个唔同地区嘅一啲对话上咧。都已經引起了很多很關鍵的一些作用和一些風波的。最大家昨天都應該會記得的就是、可以有討論呢，就是台灣的藝人就在批評，就說、啊、台灣為什麼不 要停止輸出口罩啊，哇那邊、大陸那邊的疫區、啊、那裡那麼多需要口罩的時候我們停止輸出，簡直不是人的作為、啊、樣即我們 不捐口罩去幫助人、啊，咁亦都有台灣其他人又反對啦，即係話我要救人，你都要自救先得㗎。 最紧要梗系确保咗我哋本身本土嘅供应足够先，咁你再多嘅咪攞去捐咯，咁咁于是引起咗好多嘅唔同嘅骂战啊，网上嘅一啲争论啊咁样。诶，日本都关事、啊，大家唔知咧，知唔知道？原来早几日之前咧，有一个搜狐新闻咧就报道啦，啊，原来四川航空咧已经指出咧，由呢个东京飞往成都嘅一个航班咧已经抵达咗呢个成都咧，然之后咧就喺呢个26号嘅朝头早咧就送咗接近100万个口罩去支援中国嘅，佢话咧呢个系一个捐赠。然之后咧，网上面开始咧就纷纷出现咗好多嗰啲，哎呀，多谢日本，多谢日本嘅捐赠啊，咁样。咁但系咧，嗰阵时大家又觉得好奇怪、哦，即系日本就谂，喂，边个捐噶？有人捐咩？因为一路咧都冇企业出嚟承认呢一个捐赠啦，亦都冇特别嘅捐助者走出嚟话，哎，我捐噶，咁样。诶，突然间终于咧喺早两日嘅时候咧，又开始有大陆嘅网民咧就讲出啦，感谢伊藤洋华堂咁样讲出诶，边一个系捐嘅呢个口罩嘅一个捐赠者咁样啊，好搞笑喎、哦！大家咧可能平时会有听过我哋譬如话去餐厅咧叫嘢食，咁咧就有啲嘢就冇叫嘅，但系嚟埋，于是咧或者你冇叫嘅，但系佢摆咗喺度，点知最后要收钱嘅，譬如当茶价啊乜都好啊咁样，或者我最近去南非咧，我哋话、哦、我要一碟包啫。但系咧，点知佢嚟咗三碟，我哋以为佢话啊，我哋唔够人，我哋见我哋咁多人就俾多几碟我哋啦咁。啊，最后佢系收翻三碟钱嘅、哦。啊，又或者咧，大家去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听过嗰啲手绳党啊，即系咧去意大利，跟住之后咧就突然间有啲人咧就走埋嚟就话，哎呀好靓啊，你睇条手绳，但系你嗰度咧好适合噶，就戴咗你个手度。哎呀，咁你如果一个唔够意接受咗咧，佢收你钱啦，强行俾啲嘢你，然后收你钱。依家相反、哦。大陸咧收咗呢一個嘅口罩咧，接近100万個啊，聲稱之後咧就多謝日本，多謝你嘅捐贈咁。然後呢一個聲稱嘅捐贈者咧，伊藤洋華堂就話：喂，其實我哋冇捐喎、啊，呢單嘢唔係我負責嘅喎、啊。咁樣佢就話咧，其實呢個咧係應武漢嗰度嘅要求就運過去嘅，但當中咧從來就冇談及係一個捐贈咁言下之意就即係話咧，其實佢都係當訂單咁樣。哦，咁嗰度又話要，咁咪寄咗過去啦。咁我唔知道依家嘅情況咧，因為報道冇寫啊，到底係收咗錢未嘅。但而家咁樣咧，個報道都停咗喺嗰度，就話總之就冇談及過係捐贈，但係嗰邊就話多謝咁。咁就好似我哋有啲朋友咧，有時咧食飯咧，有人拎住張500蚊紙，得、啊、啦，我俾咗先，咁跟一俾完之後，其他朋友就哦多謝多謝 Peter， 咁然後大家就走啦，咁係同一個情況嘅。好似咧第就啲網民咧就開始就話，你係咪好似屈人哋捐啲口罩俾你啊？咁樣有啲咁嘅情況，咁就開始好尷尬啦。另一件事咧係仲發展緊嘅，未有一個定案，到底係走唔走數，或者係唔係捐啊？或者呢一個伊藤洋華堂會唔會負責嘅？咁不過我覺得喺呢個時勢咧，其實你真係唔使送嘅，講真。你有一個口罩，正正常常咁賣翻俾你，唔好托嗰個價，你已經要好感謝啦。就好似香港依家嘅情況，大家就算明碼實價要賣口罩，都要瘋狂咁去搶購，仲點解話送呢？就好似琴日有一個台灣嘅美食店啦，佢都因為話香港人真係太辛苦啦，我哋搬咗好多口罩嚟，唔好賣添啦，我送俾啲香港人咁樣。點知最後俾人鬧，因為話準備得唔夠，有人直頭喺個網上面話，才100多盒口罩，怎麼送人？理直氣壯，喂人哋送俾你，你仲要鬧人，好心仲要著雷劈，有冇搞錯呢？所以呢個時勢咧，講真，唔好要求人哋要送啲咩口罩俾你，就算佢準正價原本嗰架口罩俾你，你都應該要非常之感謝啦。 日夜淘汰陈旧，大话盛世，我问你有没有意学透？先收球激到对手，激到了冲动太陡，他朝到钞票转了手，可变多少永久？分不清规则，背后真与假，但是百般地位也有限。啊、人何须跟风打转？谁能看自尊亏损？万人看。 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寒冷，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40点，跌421点，总成交金额444.5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跌2.6，小米集团11.94跌6.6，阿里巴巴202.4跌4.8，中国平安90.2跌1.5，美团点评98.7跌2.5，友邦保险79.8跌1元，中国移动65.3跌2.3，信宇光学科技129.9系跌8毫，系跌8.5，中芯国际14.5跌1.12，汇丰控股57.1跌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16，瑞士法郎7.993，澳元5.233，加元5.886，新西兰元5.061，欧元8.560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13点，跌365点。港金现价报14,635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42美元，卖出1,58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慢线嘅工程咧已经完成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而其他隧道方面咧，亦都系路路畅通。封路方面啦，大埔翠和里咧有道路工程，翠和里临时封闭，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车辆通过。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元朗公路洪水桥界恩平方向元朗、大埔道水塘湾位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系 Million Hong Kong 李志刚，新年祝大家刚柔并重。 我是超 B 啊，我梗系祝大家有超强嘅能耐啦！ 我是阿土，梗系祝大家桃花满满啦！ 但系最紧要梗系祝大家 合家平安，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嘢，有时真系比在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的行为啦，经过无家姐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的路。 I 代表一起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的女人就更难。计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去旅行啊， 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嗱，交俾你啦 ，Chris 讲个天气先啦。 好啊，暖翻两度啦，对比啱啱入直播室嘅时候，依家咧系15度嘅，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呢个寒冷天气警告都生效紧嘅。 系啊，嗱，阿田咧点解今日休息咧？咁啊，我哋讲笑嘅啫，佢抢口罩，系因为佢都抢唔到啦，反正佢因为佢话佢琴日突然间有啲唔舒服啊，把声咧沙沙地，咁佢又好尽责嘅，佢费事啊引起恐慌啦，咁啊惊咗啦，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揾阿 Chris 翻嚟咧。但我觉得你都好夠膽，真係 做咩呀？ 当大家都唔夠膽出街嘅时候呢，嘩，你大老远走得嚟我哋呢个直播室。 係呀係呀，我今日仲要差唔多返到嘅时候呢，監製打俾我，喂，知道你急 call 返嚟啦，不过循例都问返聲你冇病喎、啊、最近有冇去边度外游咁呀，咁冇啊冇啊冇啊 ,ok, 係呀， 小心啲係啱嘅。 係呀，因为其实呢即係都可以讲㗎啦，其实大家如果已经有放完农历假有返工嘅朋友呢，我估呢唔同公司啦，你哋住嗰栋大厦啦，对于呢个防疫措施呢都会加强咗。譬如我自己住緊嗰栋大厦呢，我见到佢咧喺 lift 嗰度咧都粘咗张纸出嚟，就 系 每两个钟咧都会对嗰啲揿嗰啲掣就会消毒啊。咁我哋电台系一个密封，我哋直播室系一个密封嘅地方嚟噶嘛， 所以咧 即系都会即系我哋都会提议我哋不如就系啦，我唔理佢啦，你哋系啦，提议我哋 都 戴住个口罩嚟做节目咁样咯，即系保障大家啦，咁样都要嘅咁 样。OK， 咁啊，节目继续做啦，我哋喺大气电波同你交换口水啦，咁啊冇事嘅，真系。 系啊，唔使惊，唔使惊， 节目继续做啦。 做啦，紧守岗位啊！我哋 成个钟头，我哋讲咗抢口罩。 好啦， 我哋跟住接住落去继续抢啊！ 重要啊！ 不过唔好抢口罩啦，但亦都系一样咁痛心嘅。 系， 琴日大家见到各区超市同埋街市嘅状况有如何啊？ 有啊，我琴日 send 咗俾我啲拍档啊。 嗯， 系我个 friend 咧，佢话佢去买餸嘅时候咧，见到嘅情况嚟嘅。不过阿田唔喺度咧，冇啲更准确嘅资讯。 我都有，我未必答得晒嘅，我都做咗啲资料搜集对于街市行情。 因为其实嗰个旺菜我唔系好知咩嚟噶，系咪即系黄牙伯嗰啲咁嘅 friend 啦？系啦，嗰类嗰啲 friend 嚟嘅。 系啦，咁咧嗱，平时嗰个黄牙伯几多钱咧？琴日阿田又同我讲过嘅，佢话唔知20多蚊定30蚊， 因为都几大个嘅，睇 一嚿嘅啫。但系琴日咧喺超市度咧，仲要系W 字头嗰间超市咧，咁啊影出嚟咧。佢就话卖73个几咯，我睇清楚先， 70几蚊 啦，73.9定唔知几多钱， 系嘛？ 哇，真系一倍、啊！咁跟住我就呆咗吓一跳，我 friend send 俾我嘅时候，我话真定假噶咁样？咁然后我就 send 俾其他唔同嘅群组咧，即系梗系大家互相炫耀话我哋物价几贵啦，食得几奢侈啦。点知换嚟嘅全部都系冷冷一笑，咪平咯。 系我嗰度啊， 系啦。跟住另外一个就同我讲啦，我嗰树啊，咩话？街市豆苗啊，卖唔知几多钱啊？呢边又话咧，成个货架冇晒菜啊，你有得卖好好啦咁样。 系 啊，跟住就影咗一个咧咁嘅货架呢啲相俾我咯。 系啊，全部都系咁样咯。都见到。 哇，真系。 跟住我琴日食饭嘅时候咧，阿妈都同我讲，即系大家一家人坐埋喺度食饭啦。阿妈指住碟菜，知唔知呢碟菜啊？贵咗3倍， 系啊，好笑啊，个个都系咁噶， 咁样同我， 系、啊， 因为琴日咧我自己一个打边炉喺屋企，我自己最中意嗰啲边炉咧，所以咧我又行过几个街市，跟住我首先我就有去过铜锣湾嘅超市先， 系 铜锣湾嘅超市直击嘅情况咧。就冇其他人想象咁惡劣， 哦、 即係譬如不論係蔬菜啦、肉類嘅架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即食面嗰啲架啦， 仲、有冇啊？仲有冇啊？ 我幾齊添 ，OK 喎、啊，我就去嗰、那個大型百貨公司樓下嗰個商場，咁就冇問題嘅。跟住我就去咗我住炮台山嗰邊嘛，炮台山嘅街市，跟住咧就買咗半斤豆苗，咁跟住咧 幾多錢？ 幾多錢咧？ 幾多錢？ 嗱。豆苗就不嬲都貴 㗎嘛， 但平時佢半斤咧可能係24蚊、28蚊咁啦。琴日我買咧就35蚊半斤， 咁 我都覺得唔算好過分。 其實你計翻個 percent 都成20%㗎啦。 係咩？因為我個 friend 話， 但有陣時咧 豆苗100蚊斤啊，佢嗰度100蚊一斤啊，耶！ 豆苗有兩樣嘢，一個豆苗，一個叫豆杯，豆杯就再貴啲嘅，可能係買嗰個係豆杯，因為我自己聖杯另一樣嘢俾你求嘅，係啦咁樣。我自己即係如果佢嗰年咧冇咁當做啊，各樣嘢嗰啲咧。 40蚊半斤，平時都買過嘅， 啊， 所以琴日咧我就唔覺得35蚊特別貴咁樣。咁，啊，買其他嘅嘢咧都合理嘅，我覺得輕輕貴少少啦咁樣。 咪起碼買到啊！ 係啦， 我覺得呢個最緊要，你貴都唔緊要，你買唔到啊嘛。 但係 算啦咁啊。 可能琴日因為我係完咗，我琴日係入貨啊嘛，即係我都唔係癲咗嘅入貨嘅，即係譬如我去到超級市場，即係你見到大家 post 出嚟嗰啲米係俾人搶曬噶嘛。 係啊， 咁我係覺得未使咁驚嘅。但係你話即係咪冇擔心？唔係。我就买定咗两包乌冬咯，即系因为嗰啲其实就即系另外嘅选择，但都可以饱肚噶嘛，系咪？咁都好多嘢拣噶嘛，咁我见到其实就一个雪柜嗰啲乌冬都摆晒喺度啊，咁不过唔知系咪时间嘅关系啊？我琴日即系就做完节目，我谂两点零钟就去超市去街市度就买嘢啦。见到咧去到傍晚嘅时候咧，可能多咗人放工啊，或者嗰个疫情啊，大家嗰个惊越嚟 越 大啦咁样。我有朋友喺元朗喺荃湾，佢哋影出嚟嘅相系，不论系连生果啊，都俾人哋抢晒啊，全部清空嘅，系啦，肉类就唔使知有得卖噶啦，蔬菜冇噶啦，连我妈咪啊，大埔区去啦，佢都同我讲，阿仔啊，嚟屋企有冇米啊？ 系， 即 系 因为佢就话，我就仲有嘅，不过我见到咧，即系真系一个家庭主妇。我見到大家清曬啲米啊，喺個超市度 就好愁㗎啦， 令到佢就會有擔心，係咪我都要買少少咧？咁 即係巧婦難為無米出啊！阿 Chris 你嗰邊咧？ 係啊，咪即係我依家，因為我琴日就真係冇乜出到街嘛，其實全日都淨係喺自己棟大廈度，但我都開始自己進入咗嗰個狀態， 即係咧備戰狀態， 係啦。跟住之後咧，煮餸阿媽話少唔少多兩隻蛋啊？咁我即刻第一個本能反應就係問屋企仲有冇啊？够唔够啊？够嘅都可以食嘅， 实施配给 系啊。午餐肉咧煎一罐啊，咁嘥啊，咁唔好啦，不如算啦，唔好食住啦，夜晚大家三个一齐食先开嗰罐啦，咁即系其实仲够嘅。 一罐咧，不如分开三日食啦，系啊。 即系 开始系咪要舐啲咸鱼咧嚟送一碗粥嗰啲？ 系 即系开始惊咧，会唔会即系依家够啫？你将来一个礼拜唔知点噶嘛？ 系啊， 豆豉鲮鱼系时候要入货啦， 咪就 系啊，系啊，因为阿妈我琴日都有我见到佢，即系咧佢嗰头一翻到嚟，然后将嗰个购物车咧嗰啲入边嗰啲嘢拎 倒晒出嚟嘅时候， 转头又再行翻落去咯，你又出去啦。诶，系啊，睇下咩物，你去边度？ 有冇帮手？ 冇， 衰仔， 死仔啊！ 坐享其成，你呢啲真系， 你估你俾咗家用大晒啊？ 分分钟冇俾添啊！而家又知啦， 咁冇仔，跟住就继续喺度讲 嘢 话佢。 我就问佢：咁你去边度？唔知噶，周围兜下睇下边度嘢咪买边啲咯。即系其实佢都唔系真系有个 目标 放钱，我要买米或者我要买菜，系纯粹周围兜下咯，有边啲有需要就买咯。 但系对于嗰个菜价嚟讲咧，今日都有报道到啊，即系因为其中嗱，我就话我睇就唔系好贵啊，但系报道讲咧，譬如糖蒿，大家可能打边炉都会噶，佢唔系一个好贵嘅菜嚟噶嘛。但 系 琴日咧有一啲嘅连锁店啊，即系卖菜啊、卖鲜肉啊嗰啲嘅连锁食。店食物店咧，糖蒿去到50蚊一斤，呢个又真系几癫价。 唔系呢个我冇感觉，因为我唔知佢平时几钱 咧。糖蒿唔系贵菜嚟噶， 系啊， 头条嗰啲冇得比嘅。但系跟住咧，仲有呢个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商会，你都走咗出嚟讲啊。首先，因为嚟紧咧，即系今年啊，新年嘅天气咧就比较以往冻啊。仲有咧，其实喺其他唔同嘅省市咧。有啲就封城啦，所以咧嗰個貨流量咧本身已經受影響噶啦，再加上咧就算喺當地啊貨流量仲 OK 嘅話，佢哋收割嘅人手咧嚴重不足啊，因為嗰啲人啊都驚咗，啲工人都驚咗疫情啊，係話邊個夠膽翻工啊？估計咧嚟緊可能咧蔬菜個批發價咧。是会上升的，可能大家嚟紧咧都真系要食贵菜啦咁样。 系啊，嗱呢个就系、是、我哋见到喺超市度咧系咁扫货啦、抢嘅情况咧，但又代表咗啲咩呢？其实都系代表咗大家对个后市咧冇乜信心。 系啊， 你谂下，如果你对后市有信心啦，点解你要储咁多粮食咧？唔系话惊冇货嚟，因为我哋而家所谓即系物流仲系正常噶嘛。其实而家大家惊咩就系、是、话。不如唔好出街啦，喺屋企食算啦。好似阿 Chris 咁样咧，点解连续宅咗咁多喺屋企咧？就系惊啫嘛。 系啊。 咁如果你惊到一个地步，就话唔好落街买嘢食啦，都系喺屋企自己煮饭啦。咁你咪要囤米啊、囤粮咯，咁样咯。咁但系点解你会觉得你唔够胆出街食咧？ 咁咪就係頭先講嗰樣啦，你會覺得咧、 啊、 搞唔掂噶，出邊咧一定係控制唔到噶啦咁樣。 同埋依家望到個前景好似好唔明朗，咁即係依家仲可以出下街，但你唔知道過多一個禮拜又會發展成咩情況啊嘛？ 我聽日都唔知啦，講真係咪先？琴日有兩個確診嘅 case 啦，係咪？ 係啦係啦，梗係坐定啲喺屋企穩陣啲啦。 係啊，咁所以而家我哋真係好似進入備戰狀態咧。呢個時候我覺得咁樣應該咧即刻請教你屋企嗰啲老人家。 嗯。 特別係平時咧，你唔係好想聽佢講嗰啲咧。阿爷啊，想当年你抗日系点样挨嗰啲罐头噶？嗱，而家你可以咧揾啲阿爷阿婆咧，就好好地问下佢哋啦。诶，当年我哋一家四口一条菜五个人分啊，可能唔知点样搞法咧。可能而家你要问定佢嗰啲扎紧肚皮嘅日子系点样过啦、 啊。如果去到呢一个状态嘅话，就真系阴功啦，真系。 爱上了你，注定的是我输得彻底。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给你，我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喂，讲咗成个半钟头嘅呢个口罩，可以讲下第二啲 啊！嚟啊嚟啊嚟啊！你揾到第二啲新闻，好叻啊！ 好叻，我都觉得自己好劲啊！见到呢、這、一个，不过呢个咧同呢一个健康有关系嘅。我谂呢一行可能比较少啲，你会唔会喺公司过夜啊？咁样嗰啲 以前会。以前係咩年少無知嘅年代，我都試過喺度過夜嘅。 做啲乜嘢咧？即係因為工作。 工作咯，譬如嗰陣時可能第一次咧要做一啲咧即係會訪問官員嗰啲節目咧，咁我就負責要準備資料啊、題目咧俾個主持嘅。我記得第一次做嘅時候咧， 係 好緊張啊嘛。我喺完成咗日常工作之後，先開始做嗰份嘢咧。嗰陣時夜晚可能七八點開始準備嗰份稿啦，一路做一路做，個節目係第二朝咧。八点钟开始嘅、其实啲主持呢理论上应该呢当晚呢十二点到就要收到你份稿啦，我一路都冇交到。 哦，即係自己迟交稿啫。 唔係呀，你知唔知呀？唔係呀，一路呢喺公司度呢不停呢喺度睇完资料呢不停喺度改嗰份问题啦，改咗个地步呢啲老细呢话其实你可以交俾我哋先㗎啦，如果我哋边度睇得切呢、但係呢第一次做好紧张。嗰晚冇瞓到啊，喺公司度过夜啊！ 我好少见到豪仔呢个状态。 第二朝 几 岁啊？你嗰 阵 时？ 哦，嗰阵时咪就系年少无知咯， 系咯， 系啦，仲有嗰份嘅紧张同埋执着。系啊，咁跟住亦都试过咧，嗰阵时为咗要做一个 feature 咧，嗰阵时好紧张咧，咪就喺度通宵咯，喺度剪带啊诸如此类。但系为咗嘅就咩啊？就系为咗十分钟都唔够个出街嘅嗰个咁样嘅长度噶咋，就喺度过夜咯。 哦， 系 我咧 撞鬼嗰阵时好惊噶，会。 我本身做呢个电视台嗰度咧，就我自己就即系成日都会。咩噶啦，即系通宵佢会拍嘢，你知噶啦。 系啦系啦， 嗰啲咧开厂开到凌晨五点啊，咁又好正常咁样啊。咁我哋呢都算，即系有时都 OK 嘅。我见到有时有啲幕后咧真系好惨噶，要开剧啊嗰啲时候咧， 即 系好似日接夜，夜接日咁样，好似就喺公司瞓觉，然后咧真系有啲休息室可以俾大家瞓觉。 系系。 咁但我都见过，即系唔系话极级舒服啦， 梗系啦， 都系就咁一张床。 缩一少嘅就俾你当。 系啦，虽然咧有啲咧剪片嗰啲导演啊，成日佢哋会觉得好有型嘅，即系咁样艺术工作者啊嘛。 系啊。 做嘢做噶啦， 后生一定系嘅， 系啦， 仲会搏到嘅。 之后开始发现伤身啦，系嘛？ 系啊， 系因为咧 顶唔住啊，唔知系咪伤身，眼瞓到你唔得，顶唔住 啊，系啊，有呢个咧，日本嘅电竞桌椅制造商啊，佢话咧为咗造福更多辛苦嘅打工仔们， 系 特别推出咗一款咧简单收纳嘅特制接合式睡床。 哇！点啊点啊点啊！ 黐住喺嗰个办公室嗰张台下边嘅。 吓咁开心，即系瞓台底。 系啦，你真系可以睇下咧，佢张图即系你当你望住一个呢个 一张台 电脑嘅嗰个屏幕 啦。电脑 咁 样 ，OK。即系对住咁打字啦，咁上你只脚下边咪有个窿咁样俾你。 系啊系啊系啊！ 就喺嗰个位嗰个窿嗰度，有一度接咗四节嘅床，咁你可以咁样向出咁拉出嚟，就好似一条直条咁。 OK。 咁你就可以喺嗰度瞓觉啦。 即系冻肉柜咁样咯。 系啦，基本上就系突然间拉。其实 你无端端冻肉柜， 冻肉柜你都讲得好咗啦。 系你知道我想讲咩？其实真系啦，大家嚟时唔好讲啊，系咪？ 系啦系啦，咁咧佢原本就话想啊，等打工仔咧可以咧喺办公室都可以补下眠啦。即系你知有时咧，可能咧食完 lunch 咧，你都有少少眼瞓噶嘛。 冇错冇错， 合一合噶嘛，咁可以合一合，提升工作效率。啊，点知咧俾个媒体批评，俾呢个日本嘅批评，话呢个咧你咪即系鼓励佢哋喺个办公室度过夜？ 系啊，即系永远廿四小时都 on duty 继续工作啦。 即系中意日本。本 系啦，即系咧，如果个老细入咗呢一个，你谂喺香港，做唔死，入咗呢一 张，系啊， 还掂，公司有得瞓啦，唔紧要啦，你咪翻嚟过埋嘢啦。你知唔知呢个日本媒体咧，佢称呢一个叫社会畜生之床啊？ 即系因为佢哋本来咧称呼呢一啲咧叫做卖咗条命俾佢哋嗰啲即系。企业咧，佢哋已经叫社畜噶啦嘛， 系啦系啦， 所以而家就叫社畜之床啦， 叫社畜之床， 好惨， 系咯，即系你本来咧就话仲可以话我要翻去瞓，依家唔使啦，系啊，但系依家咁样可能唔知会唔会咁样反而又即系安全咗咧？依家大家惊啊嘛，周围搭交通工具咧，即系话惊，哎呀又要戴口罩啊，惊传染。 但系公司咁近距离散播， 公司都多人噶。 我睇过日本咧有另一个嗰个工作环境咧，就系呢个新宿车站啊，嗰阵时有一个特。嗰啲全球節目咧就介紹話繁忙嘅地方，佢就話咧新宿車站咧都可以被譽為全球咧最繁忙嘅車站，因為佢話咧唔知一個鐘裏邊咧可能已經有即係上百萬人車喺度出現 啊 嘛。佢話咧佢哋嗰個站長咧冇翻屋企㗎。 佢个站长咧，咁直情影住佢喺一个，即系譬如话当诶一点钟闩站先算啦，举例啦。 系 咁咧，佢哋啲清洁人员就开始喺度准备清洁啦。佢咧就走入佢嗰个办公室咧，佢就有个上下隔床咁样咧，即系影住佢咧，即系好似打开个人蛇仓咁样咧，佢就喺里边，佢着住套恤衫瞓噶。 哦， 佢系除咗件，佢系除咗件褛嘅啫，即系因为嗰个纪录片就影住佢咯，佢就影住佢差唔多啊，唔知六点钟啦，佢就准时咧，因为佢要准时开站啊嘛，我谂五点啊再做啲。 但收工嗰、那个即系最后一更一点收工又系佢，六点钟开站嗰个又 系，因为佢哋嗰个站嗰个负责制咧，可能喺咪一个月先轮一次定唔知点咧。 Okay, okay. 他说他就索性瞓在里面，他说他怕呢，因为如果你回去会迟到又剩呢。 即是你搭车又走又要一个钟，就是一个钟，即是回到家不用睡了。 对啦，但我望咗咗，哇，真的咁唔使回家噶咯。 佢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嚟噶，即系嗰个好似有埋宿舍咁样，不过宿舍就是上下隔床咯。 你可以咁讲，同埋佢个访问 好啊， 系啊，都会讲到就话咧，佢哋有一种使命感咯。佢话因为日本人咧就有嗰种话，我系工作系咁噶咯， 即系唔觉得自己系社畜， 唔觉嘅， 即系觉得我系贡献咗自己出嚟做呢份工要尽责咁 样，系啊，咪都有世代之争噶，即系可能我哋呢个年纪咧，就全部都有嗰种意识啦，觉得我哋唔可以做社畜咯。 Work-life balance 系啦，咁阿钱嗰啲咧，拱佢上一格咧，咁嗰啲佢就话卖条命俾公司。我今日把声唔舒服。 唔系，我觉得咧，张床点样最好咧？你摆咗喺嗰度，但系老细唔知嘅，咁你自己想瞓就瞓，但系咧就冚住俾老细见到，咪唔使。 即系有自主权嘅社畜。 错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市民出现抢购口罩情况，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感受到市民的关注和诉求，会更努力处理现时情况。他又说要确保医疗系统的口罩数目足够，政府已经在全球首购口罩，主要负责统筹，各自零售商仍然要自行和供应商订购。被问到怎样追踪在香港的湖北省居民，陈肇始说现时仍然未掌握相关数字，呼吁湖北省居民致电卫生署热线，保安局亦都已经同酒店业联系协助处理。至于为什么不全面封关，陈肇始回应说现时措施已经大幅减低两地人流往来，会持续检视情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持续，全港口罩供应短缺，大批市民早上到各区大型连锁店的店铺门外轮候购买，亦都同步在网上订购，不少都说遇到困难。市民陈先生说，四日前到韩国网站订购五盒口罩，第二日无故被退单和退钱，网站未有解释原因。又说有朋友在两星期前订购，即使未被取消订单，但仍然未到货。市民陈小姐亦都有在网上买口罩，她说很多都炒到很贵，初时订了价值$68一盒的口罩，但迟迟未到货，到门市查询之后仍然未知道几时有货。新型冠状病毒怀疑同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本港连日来都有市民抢购口罩同清洁用品等的物资。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大部分药房的口罩已经卖晒，强调药房没有囤积口罩。他说农历新年假期之后陆续有少量口罩抵港，但有关供应是过年前的订单，现时多个地方都未能够提供口罩，包括是南韩、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大部分药房仍然寻找其他地方的货源。他预计未来一星期的供应仍然会紧张，但不会完全没有供应。他又说昨日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开会，他又向政府反映有商户的口罩在内地被海关扣起，经划船之后已经放行。日本一名女导游确诊新型肺炎，她曾经乘搭首名日籍男患者所驾驶的巴士，一起接待一个武汉旅行团。厚生劳动省话，呢名住喺大阪市嘅40几岁非日籍女子，系日本国内确诊嘅第八宗病例。佢同早前确诊嘅巴士司机曾经接待嚟自中国湖北武汉市嘅旅行团，但并冇去过武汉。 厚生劳动省认为女导游可能是被男司机或者是游客传染，若果是被男司机传染，就意味着病毒被来自中国的游客带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居民之间传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寒冷，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2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515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蚊，跌1.2；小米集团11.94，跌6.4；阿里巴巴203蚊，跌4.4；中国平安90.35，跌1.35；美团点评98.85，跌2.35；友邦保险79.85，跌9.5；中国移动65.65，跌1.95；盈富基金26.95，跌3.5。信宇光学科技130.9，跌7.6；中芯国际14.52，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73，澳元0.674，加元1.32，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2点，跌356点。港金现价报14,64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08美元，卖出1,57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咧，交通系正常噶。咁喺另外喺大埔嘅林村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啦，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大埔嘅翠和里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翠和里系临时封闭啦，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嘅车辆通过嘅啫。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大埔道水塘湾位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定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全新环节，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邀请到的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尼泊尔以外的香港人。我眼中呢，香港人就是一个很勤力的人，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梦想。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蚊。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开工大吉啦！嘉怡甜甜俾封开工利是你啊！ 多谢老细， 乜封封利是咁大封啊？ 因为我要预留住你哋帮我检查公司啲设备。 哦，系咪检查流动式通架、电力装置同埋吊船啊？ 预留住你 check 埋机械设备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 喂，咁风利是要大啲、啊。 咁不如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谭嘉怡。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首先呢，我头先啊，杞人忧天啦、啊 嗯， 又多愁善感啦、 啊， 仲喺度谂紧，哎呀，我可唔可以将呢个消息喺电台度讲出嚟呢？会唔会如果讲出嚟嘅就会害到好多人，但如果唔讲嘅就会更加害到更多人呢？但后来我发觉真系杞人忧天，全世界都通过天啦，因为系咯，咪、 嗯嗯、 就系话咧，其中一间化妆品连锁店咧，我觉得呢个时候可能都要讲一次个名，卓越咧，佢就喺 Facebook 度公布咧，就话佢哋入咗呢个口罩 2000盒， 咁咧就话喺12点咧就会喺佢哋各个门市嗰度咧就会有得卖啦， 差唔多噶咯，仲有20分钟噶啫， 系啦，咁头先咧已经第一时间见到有啲 friend send 嚟咧，就啱啱11:30咁上下咧就话铜锣湾嗰边已经见到人龙啦、 嗯， 已经排紧啦咁样，咁但系佢因为佢个声明咧就讲到咧就话咧绝不炒卖，即系佢都系用翻一个 哇！而家讲真啦，冇人够胆炒卖噶啦，你炒卖嘅话 500蚊盒嗰啲， 即系我话大型嘅连锁 店，真系唔敢啊，真系唔敢，系啊。咁、 啊、 然后佢就有呢个货供应啦。咁有啲咩比较得意嘅咧？就系、是、因为佢开头喺面书度，佢都有佢哋啲即系专业咁样噶嘛。咁咧啲网友咧。太心急啦、 嗯！ 一见到嘅时候咧，知唔知留言全部写咩 啊？ 一盒啊，唔该，一个写住两盒啊，一盒啊，两盒啊，直至有啲人话，其实你哋有冇睇清楚个 post 系写咩噶？系啦，如果就咁写个字话一盒就有嘅话咧，我谂就唔使打交啦。 我都见到呢几日都有啲亲戚咧会喺嗰啲 post 留言咧。三 please 咁嗰啲咧，到底係你覺得佢會送俾你啊？你又唔留啲資料，即係 但係佢意思係咪三塊俾你咧？咁樣係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見到嘅時候咧，即係固然我哋好等一啲即係企業咧，就等佢高興啊，咁都仲可以揾到啲貨咧，可以即係賣俾我哋。但係頭先我哋都有個疑惑，啲企業點解咧每一日都可以揾到啲揾到啲？ 係咯，嗬 啊！但係點解政府仲每一日都仲係話我哋好關心？你哋就等一等啦。 政府啊，咁啊，佢话佢主要做协调嘅工作啊嘛，主要咧都系要啲供应商自己揾翻嚟嘅，不过就会从世界各地嗰度协调。 系啊， 咁样噶嘛。 协咯，佢话会喺世界各地度揾啊嘛。 系啊， 揾咗之后喺边咧？我唔知道 啊， 一个都见唔到啊！我话嘅黄耀祖话嘅、 哦。我知啦，可能而家佢系嗰啲剧情片咧，通常都系咁嘅。就系嗰啲即系 而家灾难片啊， 系 剧情片啊， 灾难嘅剧情啦，系啦。前面咧就系嗰啲通常嗰啲流罗啊，嗰啲即系小人物咧就出场先嘅，去到危机关头咧，即系永远推到最后。 危机关头啦，仲唔出嚟？危机咗好耐啦。 去到最尾危机关头就话悟空一定要靠你啦，系啦，星矢要靠你啦。 佢做咗鸵鸟啊，而家。 Luffy 要你出场啦。咁可能佢先出嚟，系咪叫我啊？等等啦， 叫咗好耐啦， 叫咗好耐啦。 喂，头先阿豪仔讲嗰个咧，即系化妆品公司咧，都同大家讲嘅，即系如果大家听到，亦都即系想搏一搏嘅话咧，首先大家冷静啲先啦吓。 得2000盒就因为其实 同埋其实佢只系喺佢哋其中嘅4间分店咧，就系有呢个发售嘅，咁样仲系数量有限，每人咧都系一盒嘅啫咁样。咁啊，但系起码佢哋都揾到啲，都做翻一个咧，我会话。佢都講到係一個合理價，唔係要搶人哋錢嘅，即係作為一個嘅商店，佢都有翻一個嘅責任啊，對於呢個城市嘅責任，佢哋就肩負住嘅，盡量去揾噶啦，揾咗2000盒，所以大家如果你真係排到或者你排唔到，唔好好似今朝天水圍嗰啲人咁樣，你又踢閘，你又鬧嗰啲嘅員工，做乜嘢咧？即係你要鬧嘅就鬧嗰啲根本應該要攞啲口罩出嚟，但係一個都攞唔到出嚟嗰啲啦，係咪？ 好啦，嗱，頭先我哋話啦，有揾啲疫情以外嘅新聞，有我揾到一個， 好 叻 啊！ 你同揾口罩一樣啊，揾到啊，咁樣真係。好啦，嗱咧，電影啊，小丑咧，即係呢一個 Joker 咧，佢上映完之後咧，除咗即係好評如潮之外咧，好多人咧就話啦。啊，可唔可以揾翻佢嗰個地方嚟玩下嘅咧？ 哦，即係佢咧，譬如佢 邊笪地方咧？ 譬如其中一幕戲啦，就係、是、一個長樓梯啊，都唔知出咗一次 啦， 係咪？係咪即係大家都會想揾翻去嗰度打個卡影張相咁啊嘛？係咪？ 係啊， 嗱，電影旅遊嘅嗰啲概念， 電影旅遊啲係啦，你可以做下啦，真係。 又做咗好多 我成日都幫你 sell 嘅啦， 係咯。 頭先我同阿 Chris 講，你 sell 嗰啲咧逃避疫情的旅遊世外桃源啊，包有口罩買到的地點啊，哇，包你紅啊，真係 口罩攻略 系啦，口罩 攻略啊，真系。咁佢今次咧就大家都知啦，就是、因为小丑呢套戏咧，佢其中一幕咧就话，即系佢终于变身成功嘅时候咧，就走咗落条楼梯度喺度跳舞啦，咁样。咁嗰幕咧就成为咗经典之后咧，啲人就周围揾啦，咁啊好易揾到啫。原来咧呢条小丑楼梯咧就喺曼克顿嘅叫做布鲁克斯区呢一个地方。 系 佢话咧每日都有好多游客咧，一系就咁。企上去跳舞， 系 一系就扮埋小丑个妆， 哦， 好正噶！我见到啲人喺个 I G 度咧 share 佢哋嗰啲相咧，有啲咧就着晒咧，嗱，你睇呢个女仔嚟噶，哎呀哎呀，吸走咗添，几靓啊！ 哇， 系咪啊？佢全身红色西装咧， 往尾嘅级数影到， 系啊，佢化埋妆咧，不过你系见到嗰辑绿色嘅头发好长咧，你知道哦，女士嚟嘅咩？只脚又有晒啲即系 有身形嘅， 有身形嘅，你睇呢个几靓啊！呢个 靓喎，系 呢个应该有揾摄影师， 系咯系咯，即系专业 嘅 喎， 有啲技巧嘅，或者佢可能其实系影咗一万张嘅，得呢一张几多人嘅？ 我听过啦， 阿田啲 friend 都有啊， 系咪啊？即系咩啊？ 呢个你点形容啊？你 会 有一个好有活力嘅阿叔咯，大叔身形咧就系似想跳多好多次舞先至会容易灵活到嘅， 做唔到冇晒脂肪嘅后果 系啦，做唔到嘅咁样，咁都好多噶，咁啊小朋友都有啦，咁样咁嗱呢个固然就红咗啦，咁一套电影红咗咧，佢仲会有啲乜嘢衍生嘅产品咧？ 哦， 系咪好多商品会出咯？ 商品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样。咁原来咧有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咧，就 系 好多英雄片啊，Marvel 啊，或者 Batman 啊，即系总之边边公司都好啦，佢哋会咧吸引到咧就系成人电影嘅欢喜嘅目光。 阿凡达都有噶嘛？ 系啦， 阿凡 系啊，咩都有。 我都有见过呢，我冇睇过电影，但心谂点样咧？点样先至会好睇咧？ 佢冇啊！佢最中意，佢最紧要点？我想问点样为之好睇咧？又话 Chris 又 即系 你 会代入到啊？你觉得件事即系话 enjoy 到噶嘛？即系蓝色成个人，我真系唔明喎。呢个我代入唔到， 要代入嘅原来系要 啦。 咁咧 佢拍得到都好叻啦。其实都冇咩剧情嘅，佢都攞个 gimmick 嚟嘅啫。好快咧，但系好笑。平时即系我自己嗱，我冇睇阿凡达啦，但我都会咁咯。平时你咩剧情点样代入都好，都系三拍两半。讲完咗嗰个。借个借借个位，跟住就除衫噶啦嘛，系咪？啊，佢点除衫咧？即系呢个我又咁谂。 系咯， 系啦。嗱，咁佢今次咧就俾边个呢啲成人电影睇中咗咧？就揾咗日本嘅 A V 公司。 哦， 佢仲要揾咗 拍足卡版啊！ 拍足卡就 系， 佢仲要唔系咧？通常如果你拍呢啲所谓成人电影咧，可能你都系揾翻啲即系，就算系成人电影里边咧，都可能系啲即系二三线嗰啲啦。即系因为你始终咁样恶搞咧，即系出嚟骑呢。感觉大于一切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今次唔系，佢竟然揾咗一个咧 当红女优， 当红我一讲出嚟，你两个就算扮冇睇过，都一定听过嘅。波多野 波多野小姐啊， 波多野结衣，你都知得即刻得出波 多野， 咁头先咧，我睇到佢啲剧照咧，真系笑爆嘴。 佢 真系快咗足球， 佢做小丑， 佢做小丑。 我仲以为嗰个剧情会系佢咁快一个小丑。 系啦嗱，因为如果咁咧，你都觉得都好啲啊，即系你起码你个样都唔会。 佢做小丑定系做小丑女啊？ 佢做小丑啊。 OK OK。 佢因为佢真系用呢个即系足卡嚟。 剧情系真系点样咧？ 剧情咧就睇唔到啦， 峰回路转噶啦，应该都。 唔系，根据咧佢哋嗰啲分类咧，呢啲片咧通常个分类咧就系叫做两个人打交打到冇着衫， 系 啦，呢啲就叫做两个人打斗冇着衫片咁样，或者动作爱情片。咁但我见到嗰啲剧照咧，第一佢妆咧化得好痕噶，因为其实足球一个妆咧，如果你照抄嘅话咧就好似噶啦嘛，所以睇唔到佢系一个咩知名嘅女优，佢化到咁样咯。 其实佢好大牺牲噶， 好大牺牲噶，佢只不过 系嗰个老板有一个好大嘅负担啫，即系个压力会大咗。平时 sell 紧佢个样噶， 系啊系啊， 咁我就知啦。 佢连个封面咧 一定系 sell 个身噶啦，咁就一定系 sell 个样。 都要 sell 演技， 系啦系啦，可能 sell 演技，咁咧佢仲要系连个封面咧，佢都冇落到妆嘅，都系用翻嗰个咧中间白啊又红又绿嗰啲咧，只不过系佢着嗰件咧小丑佢本身咪又红色西装咩咧，佢就变咗低胸咯，咁呢个都正路啦咁样， 好出衫咯，我估得件西装咯系嘛， 唔系啊有啊， 都有啊， 佢都落足管啦，只不过 dip V D 咁解啫，第一系 咁 啦， 出衫都系唔知几廿蚊啫， 系啦，好啦，女主角系波多野结衣，男主角系边个咧？ 我就需要一個嘅咋。 唔係唔係 AV 界㗎。 唔係 AV 界， 都係你。 但又拍 AV 啊？ 唔係我都 係 AV 界 㗎。係硬闖入去就想。 AV Buddy 啊， 由香港運過去。 AV Buddy 啊，我哋呢啲。 咩係咩咧？係咩咧？你係啫，係啦。 你 Buddy 咩？你唔係直接已經？唉， 係咁係邊個啊 ？AV Uncle 唔係，佢揾咗 Batman 啊。 AV Uncle， 哦，即係你等我哋喺度估咁耐，即係揾咗另外一個主角。OK， 咁个剧情想唔想问噶？ 佢个男主角竟然咧就要化身成为 Batman 咁样， 即系蒙住个头， 又蒙晒面， 又蒙晒面噶， 系咪真系你嚟噶？即系扮晒嘢。 咁然后我睇到个剧照里边咧，佢最紧要系咩？神还原咗咧呢一个小丑咧跳楼梯，啊唔系喺楼梯度跳舞嗰一幕。 咁 但系咧， 蹬下咁样落嚟。 系啦，但系由于咧佢始终都系一个 AV 公司啦，佢又未去到抌本度咧，就飞去布鲁克林嗰度。 咁去咗边一度？ 佢去咗后楼梯。 哦， 咁都叫神还原啊？ 佢都系唔系都系楼梯啊嘛？ 楼梯就系神还原咁样， 楼梯都系好多情节发生嘅地方嚟。 系啊，喂，佢有叫佢跳舞啊，你知唔知啊？ 哦，咁跳舞先至有动感啊嘛，有动感人哋先至就觉得好睇啊嘛。 我见到嗰个剧照，佢话哇，阿波多野结衣咧嘅小丑咧都有走去楼梯度跳舞，哇，咁抌本哦，后楼梯真系喺后边啊，即系后街男孩啲 friend 嚟嘅咁样。 佢跳嗰时系仲有着衫嘅， 有啊有啊，仲有着衫。哦、所以都要考佢呢个跳舞嘅姿势噶， 演技啊，真系好难噶。 咁但系然后最震撼嘅一幕咧，就系佢喺剧照里边咧，佢流埋出嚟咧，就系当佢哋真系即系高手过招嘅嗰一刻， 系 佢都仲系化住个妆。 哦 ，OK。 咁然后就 系 反而有少少问题想问啦。 系啦，嗱呢啲过来人就担心啦。 即系嗱，咁你高手过招嘅时候，我相信佢都应该身上面即系都唔会做好多衫啦。咁但系佢块面又化咗妆喎。 冇错啦。咁几诡异？ 系咯，嗰条界线点算咧？ 嗰条界线。佢同時間做緊代言嘅植入廣告啊！你有冇聽過？我覺得個植入廣告梗係話 落妝水啊， 梗唔係啦！佢啲化妝品唔甩色噶，對於女士嚟講，化妝品唔甩色好緊要噶嘛，係咪先？又做咗個植入廣告啦！ 你想唔想睇下個樣係咁樣 嘅？ 哇！ 咁都 佢都出現佢唔到喎， 你唔會認到嘅，係啦。 我想問咧，嗰個打咗格仔嗰個位置係咩嚟嘅咧？ 唔係格仔，蒙咗有啲沙咁樣。 蒙太奇嗰位 係啦，你唔好理佢點解會蒙咗啦。咁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有 Batman 咯 ，Batman 咧就喺度。 個故事係乜嘢啊？ 依個 Batman 好似除緊頭套咁。 係啊， 係啊， 係啊。 故事咧就係冇任何介紹嘅。 哦，唔需要介紹。 嗱，佢喺後樓梯跳舞嗰幕咧就係咁嘅。是不是真的找條就咁後樓梯算數了、哦、 你未講清楚、哦、你又話喺嗰度衫做得好好神似嘅。 好神似啊都似啊。 佢下面嗰條裙咁短仲要露咗咁大隻腳出嚟你講笑話、啊、你。 喂點啊穿乜嘢都係出頭嗰五分鐘㗎咋嘛。之後都唔係㗎啦。 最緊要係咩呀人哋肯为捉卡而牺牲自己、哦， 系啦，呢、這个经济精神好好家嘅， 我都觉得嗰个 Batman 男优真系啊，点样可以集中到精神咧？捉卡嚟嘅。春雨未降落，我也幻想过连日躲进病床，悄悄地歌唱，大地在唱和。在奇妙瞬间，天色都晴朗，我都放得下，怀疑绝望眼光，试着盲目信，今世不止沮丧，要长离盛放，我还要先张开臂弯往外看。去迎接更好的风光，勾人那春天到访，在未来通通都也美丽到不能，我纵没魔法，但有这点信望，我若再重快乐，赤地总有春光，原来夏天就是无尽光，要是我相信自身于污泥也心发光，困于废墟内，浮华尚未到访，我仍盲目信，深处找到金光，要来临 处处，自能傻得即管放胆靠岸岸，带着我去扫走肮脏，只因我走。春光，要是我相信，自身于污泥也心发光。你亦可以渴望，以乐观做金光。云下天际，原是好美丽到不能。昨天的哀愁，即管释放。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派利是咧開心噶嘛，係咪先？或者你派咗好多年啦，係咪？開心噶嘛？但其實同樣 收都好開心嘅，收到 開心， 多謝多謝多謝， 係啊，都肉痛噶嘛，但係係咪？嗱呢個題咧，我覺得咧平時如果我哋冇嗰啲咩肺炎啊，我哋一早講咗噶啦，因為咧有一個咧就係出咗一個攻略啊。他就話嗱，耐唔使。如果你間公司唔係太多人，譬如阿豪仔咁樣，你我哋公司派都未好入獄啊，我哋同事未算最多啊嘛，係咪？ 嗯、 但係話如果你打嗰啲 office 工，一間公司二三百人起嘅、嗯，即係已經係攞咗嗰間公司可能嗰棟大廈兩層咁樣噶啦，佢出咗個攻略喎、 啊， 個攻略就係點樣避唔俾咁多利是。佢、 哦、 話因為話喂，佢話講真心痛噶。仲要係嗰啲咧，有少少似咧酒樓咧，啊平時成年都冇同你打個招呼，去到大年初四嗰日一翻工啦，就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咁你派唔派啊？咁樣，佢話入獄嘅喎，同埋。嗰、那個 middle air 個中氣唔係好順啊，成年都冇地同我打招呼，你咁樣同我講恭喜發財，冇理由唔俾你㗎咁樣，佢就揾咗啲辦法出嚟，有個攻略點樣去應付呢一啲嘅同事，唔使派咁多。 嗱、嗯啊，最終極個招梗係就係離開香港啦， 冇錯， 我知道啲老細都係 避一避年， 避一避年走咯， 係咯。再唔係你而家咪試下話俾人聽，你喺邊度翻嚟咯？ 係啦， 就都得㗎，應該 係啦。佢就話原來都有幾個步驟，大家可以學一下 嘅。 佢就第一樣嘢，佢就話。你可以试下迟到啊！ 迟到啊！ 第一日翻工迟到，因为原来系咁噶，因为我哋大家三个都真系未打过嗰啲 office 工咁样啊嘛。佢话咧，通常咧就是、第一日翻工，大家准时翻工嗰阵咧，个个都由 lift 口开始，你就要派到入 lift， 派到出 office。哦、如果你迟到嘅话咧，啲人散咁啲嘅话咧，你系有机会唔使俾咁多嘅。 哦，會唔會係因為大家即係個鬥利是嘅心態，即係有少少即係可能會驚自己尷尬，自己一個單人匹馬走埋去咧，唔係好夠膽。 你問我哋啦， 嘅時候就會 OK。 我哋阿台長喺佢未做台長之前，當然亦都係一個有為青年啦。佢就已經做咗另一個台嘅台長噶啦，就係、是、鬥利是台咯。係 咪？ 嗰陣時佢成日都帶領我哋一眾咧更加年少無知嘅我們咧，就跟住佢話。跟住我嚟，佢就會帶住我哋咧，就出去嗰度咧掃樓咯。譬如嗰陣時，我哋仲有新春團拜咧，就有好多嗰啲即係唔同嘅媒體啊、嘉賓朋友 咧。我哋而家都有一部，今年就暫停咗。 係啊，幾百人噶嘛，嗰陣時咧就由佢帶領我哋咧，我哋全部就話得唔得噶？我哋唔識嗰啲阿大人噶喎。 係啊係啊， 驚咩 啊？你嚟到講聲恭喜發財就得噶啦。哇！嗰陣時就係、是哦、好似頭先阿祖講嗰樣啦。佢帶領住我哋出嚟咧，見人就掃，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嗱，呢一類佢都有啊，一啲嘅攻勢可以化解佢啊，即係呢。 呢一啲咧團拜型嚟形容啊，就一個人就帶住一班人一齊嚟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你點比咧咁樣？佢就話試下扮玩小遊戲，即係可能你當有你當有十個人一齊嚟啦，係咪？十個人一人一封，你當廿蚊嘅話，嗰度都兩嚿水啊，係 啊 係啊。但係其實有辦法可以俾少啲嘅，佢話嗱今年唔係今年我玩抽獎，有一封係一百蚊噶。你哋一齊嚟咁樣，但其他嗰啲咧可能就係十蚊啊，或者啲恭喜發財嗰啲，令到大家開開心心。但其實你係俾少咗錢 嘅。咁嗰張一百蚊啦， 咁嗰張一百蚊都要俾嘅。 即係呢啲又其實都高嘅喎。 但 係 嗰張一百蚊唔係會抵消翻個成本嘅咩？ 咁你諗下 會加大 咗成本㗎？如果有十個人啊，你有十個人一萬蚊，咪二百蚊咯。 係啦，要計翻嗰度嗰羣人到底啊監製帶咗幾多人嚟先？ 係啦係啦， 嗰度三十人嘅，咁你乘翻啊，你兩封每封廿蚊咧，就乘埋六百蚊就千二蚊啦。哦，抽封一千蚊大利是就賺二百啦。 係啊，你俾少咗啦， 即係人覺得你好大人馬，哇，好闊佬喎。係 啦，就算佢只係攞到嗰封恭喜發財嗰四個大字，你都會覺得啊，佢攞到五百蚊啊，你都開心。但其實個老闆是比少了的， 不過攞到五百元的同事還要拎上網曬，哎呀，多謝老闆啊，抽到大利是。 不過我想呢，就起碼你有回那麼上下地位呢，你才好玩這個遊戲。如果呢，譬如好像我們這些這樣呢，只不過純粹你是結了婚而已，那些人鬥利是，你還說不如我哋玩个游戏先啦！喂，唔好走啊！喂，唔好就走咗啦，俾人秒到咧上心口嘅 啫。喊翻， 系冇错啦，一系就用呢招，懒系麻烦咁样啦，一系就 系啦，系啦，系啦。嗱，你咧要要斗利是咧，要过五关斩六将。 系啊，咁仲有咧，仲有咩招？ 仲有好多噶，我睇错咗时间。 你又唔使唔惊，惊唔使惊，唔使惊。 新闻哥哥又未嚟咁 样。唔使惊，未使惊真系。 佢就话咧嗱，另外仲有啲嘅，佢话譬如新蒸头咧， 俾肉酸啦， 就啲乜嘢咧？佢就话 后背笑啦。 系啊，佢就话我真系睇错咗时间。我仲計到，點解唔報新聞嘅咁樣？佢就話咧， 突然間唔講嘢喎， 唔好出去食飯， 唔好出去食飯， 大飯啦，佢又可以避到一啲嘅。另外咧，如果譬如要一大堆同事準備要開會嗰啲咧，準備人哋都起準備好曬噶啦，一嚟起步就諗住，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嗰陣時，你一嚟就應該工作嘅嘢。 OK， 等佢連恭喜發財呢呢四個字都冇得講嘅話咧，係啦，呢啲佢話都可以避一避，可以幫到少少咁樣嘅。即係總之啦，即係大家派埋都可以幾。入肉噶嘛？我估今年咧，可能大部分人即系大家都可能未俾翻工啦，利是都可能派少咗。我今年都派少咗利是，见少咗人啦，因为真系 系咯。所以你可唔可以俾翻我哋大丰啲嘅？你个量少咗啦， 集中翻啲资源啦。 系啦，听新闻先啦。 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2点，跌477点，总成交金额563亿4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8跌3.4，小米集团11.86跌7.4，阿里巴巴202.8跌4.6，中国平安90.1跌1.6，美团点评98.25跌2.95，友邦保险79.7跌1.1，中国移动65.55跌2.05，盈富基金26.9跌4毫，中芯国际14.2.8跌1.34，信宇光学科技130.1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10.113，瑞士法郎7.994，澳元5.233，加元5.886，新西兰元5.059，欧元8.5601。每百日元兑港元7.1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7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38点，跌440点。港金现价报14,64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91美元，卖出1,58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咧就有待消散，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就系启德隧道啦，去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面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啦，咁但系都仲系一带车多嘅。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 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大埔林村也都有特别交通安排，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林村乡公所一段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大埔道水塘湾位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在度，神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着有门就梗系铺铺有糊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 O 就祝咁多位箭对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哇！天气又再升啲咯， 系啊，系咪升咗啊？又 升咗 十六度啦，相对湿度比较低咗啊。不过而家系36%即系百分之， 系。 然之后咧，仲有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系啊，时间咧嚟到12:09啊，阿田今日咧把声唔舒服，我哋叫佢休息下。 喂，阿田啊，把声变咗咁样，你系咪几唔舒服？ 把声变成咁都 OK 啊，但系你愿意做阿田系嘛？ 唔系 啊，唔使做 gym 啦，咁你直接变身形啦，你 系 咪？ 交俾你先啦，做到变阿田。 是啊，有侯宇录啊。 侯宇录，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Kobe Bryant。好多人都想同佢讲一句问候嘅说话，不过都嚟唔切啦，因为一刹那之间佢就同呢一个世界，同呢一个篮球告别咗啦。好多唔同嘅名人啊，又或者球员咧，都会忆述咧佢哋同 Kobe 嘅一啲点点滴滴咧。我哋呢啲身在几千公里以外嘅一个城市嘅一位，唉，连篮球爱好者都可能好难称得上篮球迷嘅我，究竟我哋同 Kobe 之间又有啲乜嘢嘅关系呢？系啊，我之前都有讲咧，我个大仔啊，佢英文名我都帮佢改咗做 Kobe。 当我提出要改呢个名嘅时候咧，我老婆都会有啲奇怪，佢话我以为你会中意改做咩 Michael Jordan 啊，又或者而家唔系兴个边个咩咩勒邦嗰个咧？佢点解你会改做 Kobe 嘅咧？系啊，因为你计得数啦，我个仔而家都系得个五岁啫嘛。其实当我帮佢改咗英文名嘅时候咧 ，Kobe Bryant 已经系过咗巅峰噶啦，亦即系话咧，佢主宰篮球坛嘅嗰个日子咧，就唔系喺嗰一个时刻。咁但系点解嗰阵时我反而会将小朋友个名字改做 Kobe 咧？吓，真系有段渊源噶噃。因为嗰阵时就系高比咧，佢要呢一个退役嘅即系巡回热潮啊，咁有好多唔同咧介绍佢嘅事迹啊，讲述佢嗰啲刻苦经历啊，包括佢断完呢一个脚跟嗰个阿基尼斯腱之后咧，佢仍然企喺度射罚球嘅嗰、那个即系惊人嘅意志。哇！嗰阵时我一路睇一路见到佢啲事迹。我就会发觉啊，你话如果有咩可以送俾个细路咧，一个好有意思英文名嘅话咧，叫佢好似 Kobe 咁样都几好，唔系要佢断脚啊，而系话咧会唔会有嗰种咧刻苦，会唔会有嗰种咧真系唔好咁轻言放弃嘅呢种能力咧？喂，即系话你如果叫得 Kobe 嘅，你起码唔会做港鞋先啦。And every road you take.好彩咧，我将即系高比白人嘅事迹话俾我老婆听之后咧，啊佢过到佢个关啊！你知啦，帮个仔改名咧，两公婆要同意噶嘛。佢听完之后，佢都会觉得话，咦咁都几值得，因为佢话呢个篮球员咧，佢话佢都觉得佢系好伟大，同埋咧好坚忍。系啊，其实好多女士咧，或者非篮球迷咧，佢唔知道佢好多嗰啲事迹。你同佢讲话，喂，佢一场波咧攞咗81分啊，好犀利啊，咁样咧。冇感觉嘅，但如果你话俾佢听，喂，你知唔知啊？佢受咗咁大嘅伤咧，佢都冇退落嚟，佢咧唔会放弃，甚至乎你话俾佢听，喂，凌晨四点嘅 LA 呢一个传言，就系佢好早就起身训练，好快咧你就会咧感动到身边唔睇篮球嘅朋友，佢都会为佢竖一个大拇指，喂 ，OK， 呢个男人好坚忍啊！虽然咧我好中意打篮球咧，但我唔系嗰啲咧好用功嘅篮球迷嚟嘅。咩叫好用功嘅篮球迷咧？譬如我身边嗰啲篮球迷嘅狂热者咧，佢可能佢会有好多个波鞋啦，可能会有好多 NBA 嘅波衫啦。老实实啦，我又唔系钱多，买呢啲装备好贵噶嘛。我人生里边咧，其实即系真系有叫做球星代言嗰啲篮球鞋咧，数埋真系得两对嘅啫。其中一对咧就奉献咗俾 Kobe Bryant， 系一对紫色咧高筒嘅战靴啊！嗰阵时因为咧佢话佢中意睇一个拳击手嘅比赛咧，佢就有灵感咧，就喺唔知第九代定第十代嘅 Kobe 战鞋里边咧，就用咗呢个高筒好似人哋打 boxing 嗰啲战靴嘅设计。呢对鞋咧对我嚟讲都零舍有记忆噶，因为呢一个咧系我。找回呢嗰陣時同啲中學同學失散咗好耐呢，大家再聚返埋一齊呢打籃球，即係重拾返，喂阿叔你有20年冇打過波㗎喇，不如一齊落場啦。我記得嗰陣時呢就喺嗰啲群組度呢，我就問啲即係同伴，我話我睇中咗呢對 Kobe 嘅戰鞋，不過好貴呀。係呀，嗰陣時成1000蚊㗎，即係我真係覺得呢我好少買咁貴嘅鞋。我話買唔買好呀，咁你知啦，啲波友就梗系损友嚟噶啦，个个都话梗系要买啦，你着咗佢啊，你真系成个 Kobe Bryant 咁样啦。咁就喺鬼使神推之下咧，我就狠下心咧就买咗呢对我真系觉得好贵嘅战鞋。啊，真系估唔到呢一个记忆咧就咁样连结埋一齐。唔系，我觉得好重要噶，因为好多人都话咧睇高比拜仁打篮球咧系佢哋嘅篮球回忆，甚至乎有一啲咧 die hard fans 咧就会觉得系佢哋20年嘅青春啊。我就冇鍾意咗佢20年，但我会觉得佢带咗俾我呢就係重拾篮球世界嘅呢一段嘅青春嘅记忆。我今日都特登着返呢对篮球鞋嚟，真係要缅怀一下。係呀，唔係咁容易可以坚持你嘅青春，唔係咁容易可以坚持呢你想做到嘅呢啲梦想嘅事情。Kobe Bryant 咧，仲有一啲篮球以外嘅特质咧，系好迷人嘅。系咩咧？就系其实佢唔系一个天使嚟嘅， 佢虽然喺呢个天使之城啦，洛杉矶，但系佢从来都系咧以严谨啦、恶啦，甚至乎你可以话咧苛刻咧就见称嘅。我记得咧嗰阵时，即系佢同林书豪做队友嘅时候咧，即系其实佢话林书豪同佢做队友，就有一个流传嘅即系新闻咧，就话哇，佢周围闹啲队员咧，就话你好似呢个 toilet paper 啊，佢话点解你揾啲咁嘅队员啊，全部好似厕纸咁样咧 ，so soft 咁样，哇，呢、這个 get 咧，我谂真系佢哋嗰度啲人先会可以领略到，就话佢哋好软啊，好软弱啊咁样。咁当时被咒骂嘅，即系其中一个，当然就系有林书豪份啦。但系去到后来咧。好多俾佢鬧過、激勵過嘅呢一啲嘅球員咧，唔係喺佢走咗之後，其實喺佢之前咧，都已經話：，唉，我而家終於領略到咧 ，Kobe 對我嗰種教訓啊！終於明白咧，佢鬧我哋咧，其實係因為想我哋好。喂，呢啲人唔係咧，即係虛偽講笑。同埋我再次強調，唔係喺 Kobe 佢意外離世之後咧，啲人講嘅所謂讚美之詞，早喺佢仍然活喺我哋身邊嘅時候咧。已经有呢一啲佢曾经嘅俾佢闹过嘅所谓仇人咧出咗嚟就话我而家终于都明白啦嗱，其中有一个咧都好出名嘅，佢个名字就叫 Dwight Howard。咁嗰阵时佢同佢做队友嘅时候咧，佢就因为太懒散啊，中意玩，就俾呢个高比咧又系闹佢，话佢 too soft， 成日都闹人哋咧太软弱咁样。咁但系当年嘅呢一个Dwight Howard咧，佢就完全领略唔到啊。两个人仲反目成仇咧，好多场合咧都争啲打交添嘅。但系直至最近咧，呢一位嘅即系杜威克胡咧，佢就话：我终于都明白到咧，当日咧高比佢对我呢一番嘅教诲。唉，我而家知道错啦。佢甚至乎希望咧喺就嚟举行嘅明星赛咧邀请佢咧就再次合作。咁当然啦，而家就天人永隔啦。但系你有冇发觉呢样就系头先讲嗰样迷人嘅魅力咧？佢闹完你。佢令到你好憎佢，因为你冇讲过好说话俾我听啊！但你最尾你系憎佢唔到，你系会佩服佢，你系会肯定佢，你甚至乎会觉得自己真系不如佢。哇！呢一样嘢就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讨好所有人，但然后大家都系好憎你嘅。但你可以做到个个都觉得好讨厌啊！但原来最尾个个都系咁中意你。系啊，呢一种爱恨交缠咧，可能就成为咗佢。而家大家咁争议性之中，喺呢一个冇人希望见到嘅悲剧里面咧，大家点解会奉献晒所有赞美之词咧，就俾呢一位嘅篮球员？又或者咧，其中一个悼词咧就讲得好好嘅，就系、是、佢系一个好伟大嘅运动员，但系佢超越咗一个运动员，佢鼓励所有就算唔系运动界嘅朋友咧，都会努力向前。咁啊，呢只歌我谂亦都好多人都想同佢讲嘅 ，See you again。系啊，我谂如果你每一日都会做到好似佢咁讲嘅，努力坚持训练，咁你就会喺边度都会见到你心目中嘅嗰位 Kobe Bryant 噶啦。You both go out your way and the vibe is feeling strong and we're small turn to a friendship turn to a bond and that bond will never be broken the love will never get lost and when brotherhood come first then the line will never be crossed established it on our own when that line had to be drawn and that line is what we reach so remember me when I'm gon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one. Let the light guide your way. Yeah. Hold every memory as you go. 开工大吉啦！嘉怡甜甜俾封开工利是你啊！ 多谢老细。 利是咁大封啊！ 因为我要预留住你哋帮我检查公司啲设备。 哦，系咪检查流动式通架、电力装置同埋吊船啊？ 预留住你 check 埋机械设备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 喂，咁封利是要大啲、啊。 咁不如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谭嘉怡。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中， 风骚快活人。 哇，又升多度啦，17度气温，相对湿度39%。直播室有阿 Chris 啦，有阿祖啦，同埋有曾志豪。 对唔住，啱一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嗱，今日啱啊，你个 唔想听到你个名， 三个男人啊，啱讲呢个啦。如果有阿田喺度嘅话咧，佢应该会几 阿田都系男人嚟嘅。 诶，嗱呢一样嘢，佢又冇得扮系男人喎。 点解？屙尿啊！ 讲紧冇错， 我企喺度屙尿添。 你当阿鱼死噶？ 系咯， 你就企咗喺度。 啱啱呢一个角度，我真系见 冇嘢噶，冇嘢。阿鱼有咩意见？依家随时讲吓。 系啦，但我估阿鱼都会少洗厕所噶嘛，系咪？你平时 佢唔会， 你平时使唔使洗厕所？唔使噶嘛，系咪先？但 系有阵时家务咧， 系 啊，唔知啊。 但系你耐唔知，你就会听到噶咯。尤其是嗰啲老婆咧，就会闹啲老公。我都叫你噶啦。对准啲噶啦，污糟邋遢啦，又我要洗咁样。 而家我好威啊，知唔知啊？ 因为你话翻你个仔， 冇错。佢每次叫我带佢去厕所咧，无论边度都好咧，我都系讲句准啲啊。 系， 又我抹嘅啫，一间阴公咋，哎呀。 系啦，竟然咧喺日本咧，佢哋原来咧喺一个电视节目度咧进行咗一个测试啊，即跟住第一步咧，佢就话俾你知。嗰啲女士们如果真係要闹你嗰个另一半呢，你对得唔准啊，你整到污糟邋遢啊，究竟原来係会滋生咗几多细菌。 啊、 首先、跟住佢仲要教返大家一招嘅方法，一招嘅啫。教大家点样 剪咗佢， 唔系教大家点样压水花， 哦、 令到佢唔会水花四 溅。 嗱、 哦，讲 嚟听下啦。 首先， 大家都系红豆豆嘅男子、啊，你一定会觉得边度压到噶？我 首先咧就要讲噶， 我又冇呢方面嘅专业嘅， 系啦， 有冇水花我 OK 嘅， 系啊，又唔一即系，但系滴滴仔又大家又唔中意噶， 系咯系咯系咯，哎呀！ 首先一定要讲下咧，佢点样做呢个测试啊？佢就即系话晒俾所有，你知。通常啲男人都话：，诶、有几污糟啊，咁就系咁噶啦。男人屙尿就系咁样噶啦，系咪？ 唔系噶，唔敢讲呢句噶。 系因为有时 死得好惨啊。 有时去到啲灾难嘅时候啊，地震围困嗰阵时候，你系要靠饮翻啲。佢啲嚟維持翻個生命噶嘛？ 唔關咩事咧？ 咁即係話唔會好污糟咯，會覺得哎呀有幾多菌啦咁咯。 唔係，我以為你講緊咧嗰啲災難片咧，譬如話呢個炸彈就嚟爆咧，通常都有個劇情噶嘛。點樣可以整熄佢啊？ 係 好彩呢個時候，通常都係成龍出嚟嘅，就會咧就會屙尿啡濕佢咁樣。 會唔會係淋濕個炸彈啊？ 就係淋濕個炸彈咯，啡濕佢啊嘛，啱好啊。 第一步首先講咗咧，佢點樣做呢個測試先啊？佢首先咧一定有個馬桶啦，係咪？ Okay. 馬桶之餘咧，佢要準備定一個咧特制嘅，好似一个针管咁样啊，好粗嘅个针管，入边咧就 做咩啊？ 你好强， 好惊，好粗嘅、啊，跟住点啊？就模拟做咩啊？ 模，因为你要做一个测试， 咁咪唔啱咪用咯 先。 咁你继续讲落去啦。 因为你系水管啊嘛，你点会针管可以？ 唔系， 搞得掂啫，你真系。 佢系一个咧，即系针筒形式，超级粗。 笑啊、我见到佢笑啊，佢有种骄傲嗰种自满。哎呀，俾你咁赞啊，真系哇！ 其实我冇听过佢讲嘢，讲真一句都冇讲，冇会听到。但佢呢个咧，呢、這个嘅试管入边啦 ，OK， 佢边嘅咧到底？ 系啦，佢入边咧就注满咗一啲荧光嘅液体啊，有啲咧咪夜光嘅。咩嗱唔同喎、 啊， 你擺水都得㗎。 熒光 點解要用一啲熒光嘅液體咧？ 佢就俾你睇佢分布去邊度。 因為就係之後咧，佢要夜光咗啊，佢咧就要 菌喺邊。 係啦，睇佢你彈到幾遠， 散到幾遠， 跟住就驗翻。如果跟翻個比例嚟講咧，其實啲菌去到幾遠嘅。 點啊點啊，有咩姿勢揀啊？ 冇一個姿勢。 向上屈體三周半。 大家可以睇下嗱，我頭先嗰個 真係 好粗嗰個嘅 好粗嘅強調啦。 係啦，跟住佢第一樣嘢咧就模擬啊男士小便嗰個情況啊。不论 系 嗰个 诶 高度啊， 小便嘅情况咧，又点样模拟翻？ 未攞嗰个针管咁样射出嚟，射落个马桶度先咯。 即系佢有埋咁上下高度嘅， 系啦，计晒嘅呢啲，系啦，高度等等，跟住咧射咗落嗰个马桶度之后咧，佢就熄灯。一熄灯咧，你就会见到啦。啊，原来平时一位男士佢即系就咁去小便嘅话咧，系会弹到发现，因为边啲地方系夜光噶嘛，佢就会见到啦。不论系马桶啦、地板啦、墙壁啊，都有呢个荧光。光嘅光点， 佢系射唔射得中先？ 射得中噶， 即系佢射中，但系原来都会浅得咁劲噶。 冇错，所以佢就话啦，嗱，你哋 即系巨根，即系嗰个萝卜，佢哋食得多， 压力大啫。 大根嗰个叫做， 跟住佢仲要揾专家，专家就会话咧，嗱，根据翻咁样去睇啊吓，原来每一次男士有一个小便嘅话咧，对住个马桶小便啦，你就会浅出370滴。而你計翻 370滴， 係啦，即係佢睇翻佢 彈咗去幾多嘅地方度啊？你揈咗幾多出嚟啊？ 會、okay, okay, okay, okay. 回彈力到適中啊嘛。跟住咧，佢就話咧，男士如果平均一日七次小便嘅話咧，即係夾埋有2600滴。 哇！ 跟住佢亦都試下唔同嘅位置咯。嗱、你唔好對住嗰個馬桶入邊有水嘅地方，係 啦， 你試下 下邊啦， 係啦，係啊，擦邊球，擦邊球。 擦邊球幾時咧？有時夜晚咧，我去廁所咧，唔想 驚嘈咗， 係啦，咁啊，不如成日邊少少啦，咁啊大聲啦。 你知我哋 呢啲真係男人先至可以。 唔係我哋好壯麗噶嘛。呢、這個就嚟加拉瓜瀑布，嗰、那個就黃果樹，係咪先？哎呀，真係唔得啦！ 但 係 枕你要擦邊，你以為擦邊掂啊？擦邊係錯嘅，點解咁講咧？原來擦邊啊係會滴出更加多嘅。 啊， 頭先我咪話360滴嘅， 係 即係如果係擦邊嘅話係7500滴啊。 唔係嘛？哦， 所以嗰啲細菌就會彈到周圍。 因為你擦邊咧，直接揩到嗰啲硬嘅牆壁咧，佢彈得仲勁過你跌咗落水花。 因為啦，一定係偏離中心先至會係個邊啊嘛。 係啊係啊， 咁容易彈出去。 冇錯，哎呀，跟住。 佢亦都試咗做另外一樣嘢嘅喎，因為有陣時女士 直接射出嚟， 唔係女士們都會叫男士 直接射落個劑度。 係啦，不如你就坐喺度小便啦。係 啊係啊， 究竟呢一樣嘢係咪真係會幫到手嘅咧？ 我覺得唔可以， 你覺得唔可以？ 因為我哋男同女最大分別就係多此一舉咯。係， 唔係因為我會揩到個便， 咁你就 唔舒服啊。 哇！係、哎，你個馬都好細喎。 我哋要贏佢，淨係話我根本坐唔落，根本就坐唔落，係啊，坐唔到啊！ 幾多歲啊？仲喺度扮嘢，係、哎、原來 多此一舉啊嘛！ 咁、就是、你開大嗰陣時，你都夠位擺㗎，係咪先？講咩啫？跟住佢就話咧，原來係真嘅，女士們佢哋叫大家 乾淨啲 坐喺度小便啦，係咪真係會好啲啊？佢話原來咧，你睇翻嗰啲咧夜光有冇彈到出嚟咧？坐喺度小便咧係幾乎沒有淺出水。 你都住曬咯，你成個 pat pat 彈曬落個 pat pat 上面咯。 哦，咁又係，咁佢又冇睇下個 pat pat 有冇好多熒光色嘅一點點。 正所謂咩葡萄美酒夜光杯， 一點點嘅呢個夜光杯。 係啦， 咦？你做咩 pat pat 有紋身啊？ 係啦，螢火蟲喎。咁佢即係佢最後建議點樣壓到水花咧？ 我好中意壓水花呢三個字。咁俾你哋兩位， 我估 建議 你 喺度 啊嘛。唔係，係話嗰個幫到手，但係話有另外一個方法咧， 鋪張廁。纸落个尿兜里边， 我哋讲紧马桶，唔系 马桶，即系马桶， 铺 张厕纸，咁佢咪可以即系吸湿咯，即系吸力啊，吸弹啊， 即系 吸震啊， 喺嗰度直头， 类似 海绵又冲唔走， 系啦，即系我谂你如果有纸巾就摆落去，系啦，有啲即系总之你觉得冲得走又唔好塞嘅，剪剪佢先。 系， 应该系咁样。 好，阿 Chris， 你觉得咧？ 我觉得应该系踎到好低咁样，减少嗰、那个 即系要 擦个 马先，擦个马先。 即系平时做 gym 有时都要噶。 咩啊？ 即系你男人就明噶啦。 系啊，我 当你好即系气宇轩昂嘅时候咧，咁咁啱你要去厕所，你就唯有咧就即系 控制住，系啦，搵个啱嘅角度， 系啦，搵个角度， 明啦， 系啦， 嗰阵时你就真系有咁屈得咁屈嘅能屈能伸嘅。 因为点解会弹水花出嚟咧？ 咩啊？ 因为佢撞击力。佢远啊嘛， 系啦， 咁所以你咪踎踎就一就个角度啊，咁样咁咪 嗰啲叫做咩？ 制住个力度啊， 高度乘以个时间冲击力底乘 y 乘高嗰啲咁嘅嘢，应该系啦。 但系头先系有人答中咗嘅， 我 点样压碎花？冇错，佢就话咧，专家就介绍你哋咧，照样可以瞄准去小便喺个马桶度，但系咧就话咧，摆一张厕纸或者一两张嘅厕纸咧，你就摆咗喺嗰个马桶水有水嘅地方嗰个面嗰度。佢话咧，真系好似发挥到一个枯笋咁样嘅缓冲效果，大大减低咗浅出嘅机会。因为头先佢咪话即系嗰啲荧光嗰啲，你会见到啊咁样小便就弹到周围系嘅。原来一个咁简单嘅方法可能已经解决咗好多夫妇啊情侣平时喺个厕所里面发生嘅拗叫，就系几格嘅纸巾。 其实咧，点解男人特别会污糟呢？因为大家应该都有个嗜好啦。如果你去尿兜度咧，或者嗰个坑都好啦，你见到有任何障碍物喺嗰度咧，你忍唔住会尝试利用自己嘅冲击力咧，去消走佢噶。咁你咪更加你， 我有试过， 你咪更加氹氹框周围弹咯。唉，唔好意思，真系令到大家食饭都唔安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保安局表示，截至午夜12点，当局共截停并拒绝接收近1600名来自湖北的旅客入境。过去几日有超过1300名湖北在港旅客已经陆续离境。入境处联同酒店业界寻日巡查全港110间酒店，发现仍然有15名湖北旅客入住，当局已经向他们提供相关健康建议和记录他们的联络资料。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多名议员质疑政府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批评政府不全面封关，以致未能够有效阻截病源，亦都令到社会恐慌，全城扑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重申，知道社會對口罩需求殷切，政府已經多管齊下增加供應，昨日已經同供應商和零售界的代表開會，會在全球採購，這一兩日會有幾批貨到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全港口罩供应短缺，大批市民朝早到各区的大型连锁店的店铺门外轮候购买，亦都同步在网上订购，不少都说遇到困难。市民陈先生说，四日前到韩国的网站订购五盒口罩，第二日无故被退单和退钱，网站未有解释原因。又说有朋友在两星期前订购，即使未被取消订单，但仍然未到货。市民陈小姐亦都有在网上买口罩，她说很多都炒到很贵，初时订了价值68元一盒的口罩，但迟迟未有货，到门市查询之后仍然未知道几时有货。就网上和手机即时通讯软件流传的信息，说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民政事务总署将会向全港市民派发口罩。民政事务总署澄清绝无此事，提醒市民加强警惕，不要轻信谣言。康泰旅行社宣布继续取消2月份出发的内地旅游团。康泰话，因应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增加，为保障员工同顾客的健康，决定继续取消2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出发的全线内地旅行团。受影响旅客可以选择即时转团到其他地区，保留团费6个月，或者是全数退回团费，不收任何手续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朝早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3点，跌467点，总成交金额571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8跌3.4，小米集团11.84跌7.6，阿里巴巴202.6跌4.8，中国平安90.1跌1.6，美团点评97.85跌3.35，友邦保险79.8跌1元，中国移动65.55跌2.05，盈富基金26.9跌4毫，中芯国际14.2跌1.42，信宇光学科技129.8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8.9，瑞士法郎0.972，澳元0.674，加元1.32，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7点，跌411点。港金现价报14640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94美元，卖出158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嫲嫲要帮大家减肥 keep fit 啊！ 大家挨唔挨到噶？ 经过饮食毫无节制嘅农历新年，屋企嘅家庭成员啊都有唔同程度嘅发福啦，不得了，佢就嚟飞都飞唔起啦！ 我虽然肥咗一个码，但系我仲飞得起噶 ，Tolly， 我飞，原来真系飞唔起添 ，Tolly。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开工大吉啦！嘉怡甜甜俾封开工利是你啊！ 多谢老细， 乜封封利是咁大封啊？ 因为我要预留住你哋帮我检查公司啲设备。 哦，系咪检查流动式通架、电力装置同埋吊船啊？ 预留住你 check 埋机械设备临时结构、物料吊重机。 喂，咁封利是要大啲喎。 咁不如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谭嘉怡。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太快啦，话咁快就到年初六，听日就到年初七啦。 阿田家姐，你做咩喺度自言自语啫？又年初六、年初七咁，咩事啫？ 阿嘉怡妹，你知嘛？听日就系年初七啦嘛。 我梗系知啦，咁又点啊？ 咁又点？咁又点？听日咪又要翻工咯？ 哦，咁咋嘛？都放咗咁多日假啦，仲未够？ 嘉怡妹啊，你呢啲问题系啲咩问题嚟噶？放假系点会够嘅呢？ 啊，我见你由年三十晚去到今日年初六咧，都净系坐喺张 sofa 度煲剧啊、瞓觉啊、食萝卜糕咁样，你唔闷噶？ 哎呀，又真系唔闷噶，我觉得都不知几充实，呢啲先系放假嘅真正意义嚟噶嘛？ 咦，阿哥翻嚟啦？ 喂喂，点啊，嘉怡妹啊，田妹，你哇，你做咩仲未出街？嘉怡妹。 我晏少少先啊嘛！ 哎呀，唔好成日要啲男仔等啦，等得佢哋走晒噶啦，真系。喂、哎，你睇下你呢艇嘢喺度做乜嘢啊？田又摊喺度煲剧啊！你仲衰，一个男仔都冇人约，你都唔积极主动啲，仲喺度煲剧，嗰啲男神唔会喺个剧里边跳出嚟揾你噶。 哎呀，阿豪哥哥，呢套系新剧嚟嘅，仲有十五集，我就要睇晒先至翻工先得安心噶。哎呀，但系听日就要翻工咯，点解我唔一早请埋听日个假？横掂都翻去都系冇嘢做噶啦。 你食咗啲咩啊？讲嘢嗰啲咧省略号咁多嘅吓。啊，我哋屋企遗传唔系咁嘅，点会冇嘢做噶？放完长假翻工，好多要准备噶嘛，你明唔知啊？你啊， 咪系咯，听日会好忙噶。 听日系忙于啲乜嘢啊？嘉怡妹同埋豪哥哥， 劳工处啊，经常都提醒我哋，假期结束之后咧，工友要翻去工作岗位，绝对唔可以对安全掉以轻心，因为咧假期之后开工，工作嘅场地嘅情况可能有变噶嘛，管理人员啊同埋工友嘅安全警觉亦都有可能松懈，所以咧，雇主同埋雇员都要加倍注意安全啊！ 即系咁样嘅，加倍注意工作安全，即系加倍啲乜嘢？加倍啲咩工作？加倍啲咩安全？即系要做啲咩咧？ 你唔好挂住睇嗰饼带先啦，你听下嘉怡讲啦。 系啊，你听下我讲啦。嗱，为咗防止意外发生咧，雇主咧系要喺工作场地度加强监察，确保喺假期之后工作嘅场地仍然安全。工作嘅地点经过长假期咧，个环境可能有所改变噶嘛。 例如啲咩嘢啊？会改变？ 嗱，例如咧，存放化学品嘅地方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同埋积聚， 如果室内空气缺乏流通咧，积聚嘅化学气体会对工友构成相当高嘅风险噶。 我觉得而家呢个室内已经系空气缺乏流通啦。 系啊，因为咩啊？ 你积聚嗰啲怨气，冇人约你嘅嗰啲咁样嘅吓、啊、孤独嘅味道，唉！ 我有韩星陪我嘅，边个话冇人约啊哥？ 你睇紧粤语长片嘅啫，明明。 新马仔都约紧我咯。 我同你讲啦，新马仔个仔又约紧你啦。 系啊，等紧同佢打牌啊。 工友啱啱放完长假，未必可以即时适应翻个工作节奏噶嘛。虽然你平时都冇乜节奏可言噶啦，安全警觉性又会减低。嗱，所以咧就真系啊。 所以咧就应该继续放假咯，放多三五七日啊，就等大家完全啊回复翻精神，先至好翻工耶。 对你嚟讲，放多三五七年，你都唔会回复精神噶啦。 份工系讲三五七个月嘅啫，哥哥。 我根据实际情况帮你放大啲啫，所以咧，雇主同埋工友咧就会预先制定假期后嘅工作安排。 真系麻鬼烦，头先又话咩工作安全，而家又咩工作安排，即系做啲乜嘢噶？ 嗱，即系咧开工之前咧要 check 清楚啲工具系安全先可以用， 即系睇下支铅笔有冇断到咁样啊？ 梗系唔系啦，嗱你听住啦，例如咧一啲机械设备要检查所有安全装置同埋设备啦，譬如护罩啦。紧急停机制等等啦，万一发现有啲咩唔妥咧，工友就要即刻通知个主管，要进行维修噶啦。 哇，乜咁麻烦噶？开工就开工啦。 系啊，你都嫌麻烦啊？咁点解你煎萝卜糕食咧，又麻烦又嘥时间，但系你食多多都唔够咧？ 啊，我就想话俾阿哥你听啊，我就系嫌嘥时间，所以我冇煎到咯。 吓、 啊，唉，因为我帮佢煎啊嘛。 有人噶嘛？ 你明知佢已经懒到出汁噶啦，你都唔使指佢帮屋企噶，你仲帮翻佢，佢唔抵帮噶。 我都唔想噶，佢啊一拎就拎咗十几底萝卜糕翻嚟啊！ 赞我叻啊！ 快啲食咗佢，佢会过期噶嘛？又压住晒个雪柜，冇位啦。 嗯，你听唔听到嘉怡其实喺度暗暗讽刺紧你？ 咩嘢啊？冇啊！ 你喺呢度十几年啊，浪费晒过晒期，压住屋企个位啊！你明唔明啊？ 冇啊！你咪冇床瞓，大家都各自有张床瞓嘅，我冇压到你位。 我出边几多女朋友啊，每次都话想跟我翻屋企啊，我都谂起你两个压住啲位，我都冇晒啲密云机会。 你闹佢就算啦，闹埋我 咪就系 你早啲出去搵人啊嘛！我话你听啊，如果啲工友管工好似你两个咁懒咁怕麻烦，就会出事噶啦。佢哋仲有好多嘢要 check 清楚先能够嚟开工噶嘛？ 哦，朕要 check 清楚先得嗰个啊？ 系啊 ，check 啲乜嘢啊？咁样 嗱，要 check 嗰啲临时结构啊，例如咧棚架啦、泥坑啦，就要睇下佢哋够唔够稳固啊嘛。而咧物料吊重机咧就要确保咧运作正常，当中咧包括检查啦、确保停机制咧都系要操作正常，安全围网良好啦、闸门安全妥当等等噶。 哇，机械设备要 check， 临时结构又话要 check， 物料吊重机都要 check， 乜嘢都要 check， 咁鬼多嘢要 check 嘅 ，check 完未呀？ 荷兰嗰度啲 check 好出名，你要唔要啊？ 我送咗俾你噶啦，你冇收到咩？ 系啊，唔止啊，工友开工要用嘅仲有咩啊？流通式嘅通架啦，电力装置啦，吊船等等啦，都要有合资格嘅人士 check 过咧，证明安全先用得噶。 另外啊，如果平时开工有需要用到气体焊接同埋火焰切割工序咧，或者需要进行密闭空间渠务工程等等咧，假期后咧都需要由合资格嘅人员检查清楚，确保安全之后，先可以再次使用或者复工噶。 哇，真系麻鬼烦啊！其实咧，即系咁样嘅，我唔似你哋要喺工地做嘢，又或者要落工地咧睇工程。咁我啊，点会知道啊？复工之后啊，嗰啲咩棚架啊、工作台啊，又或者轻重机啊，要做啲乜嘢嘅啫？对我嚟讲啊，有啲啊，梗系烦啦，左 check 右 check， 左安全右安全，系点啊？做咩啊，哥？ 而家讲紧系安全，你跟我讲一次，安全。 安全 系啦，得嘉怡几乖巧先得噶，你唔可以嫌麻烦噶嘛，系咪？ 安全就系要 check 咁多嘢嘅咩？咁仲有啲咩嘢啊？仲有冇嘢啊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有啊， 仲有啊。 管理人员咧系需要充分提醒同埋指导工友，尤其是咧系从事高处工作啦、吊运工作、 隧道工程、电力工作、化学品工序同埋其他危险工作时，应该采取嘅安全措施，提高佢哋对安全嘅意识噶。 雇员咧都要合作噶，遵守安全指示同埋使用咧提供咗俾佢哋嘅安全设备。 唔怪之得啊，你哋话听日会好忙啦，只不过我唔同你哋啊嘛，我只系喺嗰个写字楼做文职啊，咁多嘢要 check 嘅，梗系冇咁多好似你哋咁样啦。所以啊，如果啊或者系可以嘅。我会攞埋听日假，都应该冇乜大影响啦啩。 哦，原来你讲咁耐，你系想听日都唔翻工啫。 系啊， 你咪中意咯，都冇人约，自己留喺屋企度，傻仔嚟嘅，嘥晒啲假。 睇埋嗰五套剧集。 咦，喂，老板有声信息嚟。 哦，佢讲咩啊？ 你都收到嘅，自己睇啦。 我电话喺台面啊，嘉怡妹，你去睇啦。我唔想起身啊，读出嚟啊。 得，唔好嘈，我睇下先吓。老板话，咦？听日有个新嘅方法派开工利是、哦，佢会将利是摆喺公司唔同嘅地方，同事自己去揾。最大嗰封系一个礼拜嘅有薪假期啊！ 哇，一个礼拜有薪假期，好哦、啊！咁听朝一定要一早翻工啊，真系唔好讲笑啊！咁早啊，真可以啊，着数多啲。 哇，你啱啱先话想攞埋听日假噶啫？ 你傻嘅咩？七日假期有薪假、啊，仲要系仲翻去抢？ 我读错咗啊！ 咩？ 系七日有新人假期啊！ 哦、 你都冇噶啦，男朋友都冇，你攞乜鬼假咧？ 不过你睇到我肚腩啊，长期怀孕七个月噶噃。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是谭嘉怡。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黄埔州精选。 他说自己迟熟，所以仲是少年。 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周华健话一路都以为自己是早熟的，但系听翻从前很多乐迷眼中的金曲，先惊觉自己原来好长的时间都仲系好清洁。现在的他希望将真正的历练透过音乐分享。 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 作曲编曲黄允仁，填词有黄庭，监制系黄允仁、周华健。 少年 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周华健《少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中， 丰收快活人。 Chris， 你有冇都睇下嗰啲即系动漫啊嗰啲作品噶？ 以前有，曾经依排又真系少咗啦。 以前啱啦， 教养噶啦，依家睇啲英文书啊。 梗系啦，梗系啦，即系你以前就睇《龙珠》嘅，就睇《Dragon Ball》咁样咯。 即系你觉得睇英文书就代表有教养嘅， 英文嗰啲动漫啦， 动漫咯，系咯。所以佢以前睇Luffy 嘅，而家睇 One Piece 咯，一样嘅真系。哎，咁啱啦，系啊，啱噶啦。咁如果你有睇以前嗰啲动画作品咧，咁应该你有留意过咧。佢有啲嗰啲特異功能嗰啲超能力咧，譬如你記唔記得《龍珠》裏邊咧有呢個瞬間移動啊？ 係 有冇 記得？ 即係咧，佢隻手咧一擺喺額頭度，咁樣佢就咧可以即刻飛咗去第二度。 有冇學過啊？即係有冇自己玩過喺小息嘅時候同學？ 好似玩龜波氣功多啲。 啊，龜波氣功就一定有。 因為瞬間移動嘅時候大個咗啦，覺得冇可能㗎，我都係做翻龜波氣功先啦咁樣。 死咯！我有。 你有冇試過啊？ 瞬間移動亦都有。 你有冇真係？集中精神，試下啲念力集中喺個眉心度，睇下有冇用。 你嘅意思係你當係真定係你知係假㗎？ 我知係唔係？我知係假嘅，但係都即係你諗下啦，兩個男仔喺度啊！我龜波氣功你，我龜波氣功你。 我哋以前咪玩龜波氣功咯。 但其實唔會永遠冇結果㗎嘛。 有㗎，因為嗰陣時我哋會加埋天馬流星拳㗎。我嗰個年代咧 都有嘅，都有。 係啊，我哋出到咁上下就話出第二招啦咁樣。 唔係，咁你想咩結果啫？咁咪咁啦，咪只得個想點啫？ 係啦，嗱， 鬥大聲咯。 係咯，鬥大聲啦！嗱，有呢個瞬間移動啦，同埋有另一個咧。就佢就唔係喺嗰啲動漫裏面會出現多啲嘅，但你偶然都有啲作品會有嘅，就係時間停止。 哦，咦？呢啲第一作品都有嘅喎。 係啦，你中意睇嗰啲作品啦。 好多作品都有呢一個情節。 係啊，冇錯。 大家都真係可以交流下啫。 係啦，咁好啦，呢兩個能力咧，最近咧，原來佢話喺咧日本咧社交網站上邊咧掀起咗個討論。 嗯，點樣啊？ 佢就話啦，你覺得咧邊一種能力係更加有價值？是值得拥有的。 我呢两样拣。 是啦，如果俾你拣的话，在现实生活里面瞬间转移。我哋方便一啲呢唔认识呢个能力嘅听众。即係话呢你能够突然间而家係九龙塘嘅。你突然间将你手指摆到额头度咗咁乜声呢，我已经可以飞到去呢铜锣湾嗰个门口度排口罩啦。 好好啊， 我第一时间就 tweet， 我就即刻去到亚布泰嗰度啦 ,tweet， 我就即刻可以去到边度买口罩啦咁样。 我唔係諗口罩啦，如果可以嘅话，我一点钟一完啦，阿力瑞啲入嚟，我 tweet， 我就去咗旅行啦。 啊，都得都得，但呢个 我使跟你去旅行啊， 嚟 咗 囉。係啦，嗱呢个就係嗰个叫瞬间移动啦。咁如果时间停止系点样呢，又一模一样啦。你去到大排长龙嘅口罩门口度，你突然间话暂停，哇，个个都唔喐啦。得你一个可以咧，斯斯然咁喺个店员手上面抢咗入口罩，然后摆落自己个袋度，跟住挤翻两百蚊，然后你就走啦咁样。哇！呢个就 系 两种唔同能力嘅体现啦。边样有用啲咧？ 咁啊，梗系时间停顿有用啲啦。佢个应用个个用途广泛咁多，系咪先？即系你嗱，瞬间移动你不停去啲唔同嘅地方啫。 系冇错。 咁但系时间停顿，其实你都可以用翻落去瞬间移动度噶。你咪停顿咗，跟自己慢慢去咯。去嗰个地方，然后你再喐翻，你都系其实做到呢一个瞬间移动嘅效果， 但系就冇咗，但系你冇时间停止嗰种。 嗰種為所欲為嘅咯， 淨係得你兩個揀就，我仲有好多嘢我都想 啊。係啊，得呢兩種 咋？我想隱形咯。 我都得嘅，都得嘅。 隱形得唔得？ 都得。 隱形， 隱形咁實際上咩用啊？ 事咧，隱形之後其實 唔知啊，即係覺得啊，你睇我唔到，你睇我。 但你冇嘢做到嘅喎。 都咩啊？我做到好多嘢。 而家都隱形嘅啦。 哇！嚇死我！衰人。 而家咧，只要高過五尺八寸嘅人都睇唔到你。 行開啦你！嚇死我啊！差啲講錯嘢添啊，仲。 你唔好啊！你就要隱形嘅啦，到時就真係。 唔係啊，隱形可以做到好多嘢。你諗下啦，嗰陣時咧睇嗰啲戲咧，你諗下嗱，如果而家我隱咗形，突然之間我揦起喺我哋直播室裏邊嗰份報紙，咁你哋見唔到我噶嘛？你哋會見到份報紙喺度飛嚟飛去， 咁咪即 係 見到你咯。因为你等于见到你个形体喺度咧，拎起份报纸，即系 我隐形咗，你直见到份报纸喺度飞嚟飞去，你咪会好惊，我咪吓到 你。即 系你 隐形就系想做呢样嘢， 你只系想吓人啫。咁点解你唔用时间？你唔用时间停止嚟吓人一样噶嘛？ 即 系时间停止都可以好吓人噶。 系，我会如果头先你讲嗰两样，我会拣瞬间转移。 瞬间转移系点解咧？点解？ 即系我真系可以，我 即时就走咯，可以 即时就走。有啲咩话闪咗走咁啊，走咗啦，系咪先？即系几劲，同埋型啊，即系即 from 依去咗边？去咗边啊？型啊嘛，型好紧要嘅，对于呢啲嘢嚟讲， 我都觉得咧，因为咧，时间停止咧，有一样嘢咧就冇得炫耀系咩咧，就系、是。譬如你做咗嗰样嘢， 冇人知 系啦，冇人知。譬如头先你话你，如果你时间停止，当你即刻飞去布拉格度买嘢，跟住翻翻嚟，冇人睇到啊！即系你再拍翻手指，啲人见到话啊 ，Christmas 啊，冇啊，先去咗布拉格度喂白狗，边个知啊？你睇我 IG 唔型。睇唔到，事后先知。哇！你瞬间转移几型啊？直情而家譬如话12:57-56，我话喂，你哋开住咪先啦，我想去布拉格买啲蛋卷翻嚟啊。跟住讲真嘅，冲，跟住翻翻嚟，喂，有手术啊！哇！你话 即系炫耀到， 又炫耀到，同埋又快，真系。 咁啊系。 嗱，如果 我记得有一套电影咧，我冇记错 ，Angelina Jolie 有份做嘅，叫做 Jump 啊，定系边一套咧？ 哦， 系系系。成件事即系佢哋 时空跳跃，今日佢哋几个会 摆只手指喺个头。 系啊， 个云精度定系咩咧？一跳缝去咗第二度，哇！你谂下，型到嗰个地步。 但系 后来 好惨嗰套戏，嗰啲超能力嗰啲咧，要不停走嚟走去咯， 系啊， 不停走嚟走，跟住俾人捉咯咁样。咁你话啦，如果呢两种能力，头先我都话啦，摆落今时今日抗疫嘅战场上面，边样最有用咧？哇！头先我抢口罩，我就 停顿最有用噶啦， 系啦，即系喺嗰个黑刺嚟打出嚟嘅时候。 见到嗰啲飞沫喺中间 hold 住嘅时候， 你就 hold 住，时间停顿， 系 啦。但我而家想反而有瞬间转移，因为咧我都 变咧。 譬如如果你惊嘅，我第一时间我飞去夏威夷啊，咩都好啦，或者我匿埋喺喜马拉雅山上面啊，匿埋一轮先啦。我即刻瞬间转移就走咗去嗰树啊嘛，系咪先？再唔系咧，嗱你话， 如果个都咁做嘅话，嗰度都人流好多。 我哋通常 人流都比较复杂， 超能力就得我一个有噶啦，梗系希望。唔系咁，到时咪唯有再转移去第二度咯。 如果个个都有时间停顿，就冇用啦，大佬。我又停顿，你又停顿，攞翻我口罩。 成个世界都运作就 冇口罩。 系啊，同埋咧，嗱，如果而家我有瞬间转移咧，我又想。進取啲咧，我真係想走去睇下咧，究竟湖北啊、武漢嗰度咧，而家搞緊咩啊嘛？因為佢封咗城之後咧，裏邊啲消息咧又唔係即係咁透明，有好多唔同嗰啲謠言又傳出嚟噶嘛。我都好想，如果你俾我咁樣跳咗入去， 唔係啊，你直接飛去都得噶。 而家飞唔到噶嘛？ 去都得噶，搭车总有方法去到。 你偷运入去先得。 你几有诚意咯？你咁想去嘅话， 我都想睇下会点噶嘛。再唔系咧，如果我有瞬间转移咧，我就想即刻走入去礼宾府嗰度。 哎，我都谂紧一样， 系咪啊？ 好想睇佢哋开会啊！你知我哋几咁爱我哋香港嘅朋友啦。 用你透明嗰个能力都得。 我隐形嗰个， 隐形嗰个系啦，即系偷偷地。 哇，如果系嘅，我唔止做咁少啊，入去。 系啊，做咩？你想做咩啫？ 我即系都要。 你想吓佢啊？ 啲相 你成日都开到话好想做好多嘢， 点敢吓佢啊？ 系咯，唔系我真系我哋即系嗱，好正常，我哋都想知。 攞份报纸吓佢都好啊，系啊。 我唔，你攞个 唔系 啊，你攞个口罩吓下佢好啊。 系我蒸过噶咁样嘅。 攞走曬佢啲口罩， 攞咗個口罩，隱形嘅時候一嘢除咗佢咁， 換咗個口罩， 除咗咩啊？ 口罩， 除咗個口罩。喂，所以咧，你知唔知講開咧，最尾咧， 其他有冇咩興趣除啦？ 我見到有個唔知真定假咧，未 FC 嘅一個留言咧，佢就話罩不可以露眼啊。 嗯， 佢話聲稱咧就有人喺自己嘅車度咧就擺低咗一盒口罩，佢話俾人剝玻璃偷咗喎。嗱，即係冇 FC 唔知嘅，即係究竟會唔會大家搞 get 咧？即係講到好似好誇張咁樣咧？但係究竟會唔會有機會發生咧？ 如果你仲未有貨嘅話咧，唔係危言聳聽喎，同以前咧搶 MJ 嗰啲波鞋咧冇分別嘅喎，即係一上市嘅時候咧限量版啦，即係必定要搶嘅話咧、究竟我哋會唔會有一日咧都真係話啊劫財定劫色啊，唔好除我個罩啊，唔好除我個口罩啊，好危險啊真係，喂多謝你啊 Chris， 誒多謝曬啊，聽日應該希望阿田應該好翻啦啩， 聽日 好快又會見到你㗎啦 Chris，OK， 好啦，聽日見，拜拜。